民聯盟的表現差過預期，令到要在南部贏得第一個大區勝利，並且以此成為出年進軍愛麗社工的跳板，出現疑問。今次選舉是測試國民聯盟領袖瑪麗娜立旁軟化立場之後會不會獲選民接受。初步推算，國民聯盟在全國得票大約一成九，中間偏右的共和黨得票大約兩成七領先，綠黨和社會黨排第三和第四，總統馬克龍的共和前進黨得票大約是一成一，排第五。投票率只有三成多啲，创几十年嚟新低。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本港方面，今朝港岛同将军澳录得大约十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57点，跌346点，总成交金额412.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9点，系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01点，升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3.5，跌9.5；小米集团28.35，跌4.5。药明生物137.2升5.1，吉利汽车24.6升6毫，盈富基金28.82跌3.4，比亚迪股份234.6升2.2，美团294.4跌6.2，阿里巴巴204.8跌2.2，信宇光学科技228.4系跌2毫，中国平安76跌1.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4，英镑10.726，瑞士法郎8.418，澳元5.829，加元6.235，新西兰元5.402，欧元9.213。每百日元对港元7.0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29。日经平均指数报27926点，跌1037点。港金现价报16410元，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1.95美元，卖出177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龙盘苑。咁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清丽苑啊。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清丽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飞林明道。喺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都系挤塞，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翻伟业街嘅支路慢车，龙尾就喺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车多，龙尾白沙湾码头；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喺马场。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CIBS 三十二季最后两星期继续有科普大道， 科普概念将我哋识嘅嘢点可以同我哋日常嘅生活连起嚟。 多媒体科技大讲堂，带你了解科技带嚟嘅商机。 电商已经蚕食国内一半零售啦，直播占据10%，大概一年系接近10,000亿人民币。 系 你亦都揾唔到喺国外系可以引申到咁大嘅一个行业。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今天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天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的时候，已经黄昏了，老师对他说，小乌龟啊，放了学啦，你回屋企啦。 当小乌龟爬到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天光了。乌龟妈妈对她说，小乌龟，天光了，你上学了。 啊，那怎么办？ 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的风骚快活人。 啊，那就可以爬快一点。 错，是这样就可以爬得开心一点。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我是第一日翻工的风骚浮人，我是梁继章。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我都是第一日翻工的，我是李丽蕊。 早晨，早晨，早晨！我是由星期日晚开始爬翻嚟的马小强，亦即系马小龟。 喂，佢用龟嗰个 character 几啱。人哋讲完咧，都要数几秒才出声。佢真系爬紧翻嚟，真系。 如果以佢呢个肚腩嘅情况，我谂如果佢反咗嘅话咧，应该都好似啲龟咁样咧。 唔系啊，首先大家唔知道我哋讲紧阿马小龙嘅肚腩，因为佢肚腩咧同我哋嘅编导咧系有得废，我哋编导咧就怀孕。即系八个月啦，咁、但系你好似仲劲过佢吓。 系啊。 好，首先咧打下招呼先啊，因为今日开始咧，二十一号开始咧，呢个 Radio Two 94.8至96.9咧，就我哋三个打工仔咧，就系嚟希望咧做呢一份工嘅，咁亦都希望大家咧支持我哋啦，咁样样。咁我哋由而家开始至晏昼一点钟咧，都系一路喺风骚快活人陪住你。 冇错，咁啊，以往有好多大家都会好想听翻嗰啲环节嘅话咧，我哋亦都准备就绪噶啦。咁啊，比如可以同大家都可以讲一讲啦。咁啊，例如咧，我哋会喺今日最后尾嗰个钟头嘅最后尾嗰半个钟咧，会有一个咧就系drama 嘅时间。 其实以前 drama 呢个名咧，如果大家仲记得咧，隐约记得啦吓、就叫做戏假。 改过好多个名嘅啦， 第几个版本啊？而家系 最初嘅时候，其实应该系我哋两个嘅，唔系叫戏假情真噶， 叫做 男女有啲咁样嘅嘢噶， 男欢女爱。 男欢女爱， 我哋呢个台唔可以讲 呢样。另外一个 男欢女爱 都唔得噶，都要再斯文啲噶。 OK， 唔系 TVB 嘅剧嚟噶，咁都唔讲得。 唔系啊，我 男尊女 我对自己咧太大要求嘅，知唔知？因为我喺出边做街童做得太耐。 哇，李丽蕊咧系我哋一早嘅呢个保姆嚟，佢成日话what your tongue and manner， 你翻到嚟唔好再讲你平时讲嗰啲，我真系好大压力。喂，我哋而家中意讲咩讲，以前啊，即系中意讲咩讲咩，翻到嚟都唔得，我哋要翘起尾子，即系做嘢咧就要比较高尚。 翘起尾子， 系啊，即系好似你平时饮嘢咁啊。即系你咪攞住 饮 饮嘢嘅时候咧， 饮 tea 嗰啲咁， 系饮 tea 嘅时候，你咪咁样，同埋我手指黏住， 系啦，系。诶，马小姐，你身为我哋呢一个 team 里边嘅一个成员啦，我考下你，知唔知我哋今次咧，对唔住啊 ，Sarah， 你讲埋，未讲完个嗬， 系咪？ 讲完啦，我记得，因为我啲记性咧就麻麻地。 我明。 十秒前嘅嘢我都唔系好记得噶。 你打针未啊？头先。 一阵打，一 lunch 嗰时打。阿马小姐，考下你，你知唔知我哋风骚发人咧？今次呢个 round 咧，系有叫做乜嘢风骚发人？有个名 嘅 乜嘢风骚人？ 复刻版 系啦，嗱叻仔啊！ 英文系乜嘢啊？复刻版 ，to be done。 我就以为我哋系呢一个风骚快活老人。 但系咧，我想即系同我自己编导啦，申请啦，呢、這个名字好唔夹你啊？因为你个人已经咁黑咧，叫复黑黑小强咧，系唔系几好？同埋阿小强嗰啲咧，唔系一般黑，佢嗰啲系漆黑。黑咧就都仲睇到 一樣， 呢個黑咧，我覺得係最深嗰個黑，深黑 係深黑嗰個黑，但係就唔係 black 嗰個黑， 係啦， 黑洞嗰個黑， 倒翻轉又唔好啊，變咗黑心。 咁所以咧就系、是、我哋做翻一个风骚发人啦。 好啊， 好嚟今日第一日，咁啊翻工都要讲下感受嘅，好嘛、 啊？ 我讲两句啦。 好啊，你讲先。 咁啊，好开心嘅，真系好开心嘅。呢、這个地方咧，即、就、系、是、我喺离开咗13年之后啦，再翻嚟啦。中间有冇翻过嚟咧？都有嘅，不过都系探下人啦、 啊， 做过一两次，做上次都系做访问啊，嗰啲咁啊， 接受访问。 系啦，冇错啊。咁但系就真系坐喺呢个直播室咧，按翻 panel 咧，咁样系有啲陌生同熟悉嘅交集。咁样啊，咁啊咩原因会翻嚟咧？咁样最大好大嘅因素系亲情嚟嘅一样嘢，因为咧讲个秘密俾你听， 系 喺28年 前，大唔大噶？ 28年前，即系 一个风雨嘅晚上，我同阿李丽蕊 系 生咗个仔， 哇！点解我唔知嘅？ 系啦，就系你。 你唔好咁咒我啦，个仔咁样样，我冚到埋墙啊，大哥。 我哋唔好啊， 你会见我哋唔认佢。其实讲真，我觉得上半部分你都几似佢，下半部分就似我。 好又 下半部。 下半部个个都咁长一样噶啦，叫你认都认唔到边个佢边个我啦，唔好讲呢啲啊。 自己讲完之后叫人唔好讲嗰下， 系啊， 系 啊，惨都惨埋叫做 亲情。 28年前生咗个 B B 叫风骚快活人，咁有一日 嗰阵时叫做清晨快活人。 我将讲风骚快活人先， 你连个仔叫做咩名都唔记得， 即 系咪冇良心？ 仔定女嚟？ 你想由清晨开始讲起， 你有冇睇清楚系仔定女嚟噶？ 我都系我记忆力好差。 其实我觉得如果我同你系咪生第一个仔，应该叫做清晨快活人先。 系嘅，你个纠正都啱。 系啦，第二个仔先至叫做风骚快活人。 第三个咧？ 第三个就 叫风骚走咗人。 好多啦，系啊，仲风骚嫁咗人。 嫁咗人。 喂，呢个正喎，风骚嫁咗人。 系 啊， 我觉得搵三个女仔一齐做，系咪啊？ 你系我哋嘅拍档，考下你清晨快活人系几时播噶？ 我谂系1999， 唔系年份啊，咩钟数咩日子啊？ 之后六点星期六六点钟清晨时间， 你应该抢答 嘟 系啊。 哦 ，OK， 叮当系， 我系嘟啦， 马小强， 好嘟马小龟， 马小龟， 我系佢细佬马小龟。 星期几播噶？ 星期六早上六点钟。 其实星期六我记得嗰阵时， 等阵你知唔知我点解会知啊？ 点解会知啊？ 因为嗰阵时系我家姐逼我听， 哦、 我话呢啲咁嘅质素嘅节目你逼我听。 嗯，我想话俾你听，系啦，你家姐就系有 taste。 冇错， 你知唔知家姐点解上嚟听？ 我唔知， 想你学做好人啊，因为你个人衰啊，想你听啲好节目，使下个脑啊，学做好人 啊。后屘好咗少少啦。 咁所以咧就已经做清晨快活人啦，后来嘅风骚快活人啦，咁就 twins 啦，咪即系当两个仔啦。如果你咁讲，咁所以咧。我真系好挂住呢个仔，咁啊知道咗。 你唔认为系嘅，即系你话你当天使啦。咁 我生得咁 辛苦，我就将自己抽 喂，好啦， 咁大， 我两个一唱一和， 佢奶粉钱都未俾过。 话晒今日都叫第一日。 你今日一见到我哋两个，你都知道我哋两个有嘢啦，系咪？如果大家真系有留意， 冇错， 着晒粉红色衫， 冇夹过嘅， 冇夹过， 系啦，佢咧就直。同埋牛仔褲，仲有白鞋， 冇錯。 喂，俾我講埋先。第二樣嘢，點解親情咧？嗱，呢個仔 啊，清晨發育人，風騷發育人，我真係掛住能夠翻嚟咧，照顧翻佢，我一大嘅理想嚇、啊 嗯。 第二樣嘢，喂，香港電台第二台將梁繼章由一個唔識嘢嘅全理系嘅畢業生出嚟，戇居居嘅㗎，戇居居講唔得 我講嘅 係得嘅，係得嘅， 傻更更嘅後生仔啦。 啊，好 Q 啊！你 傻更更 嘅后生，要讲咩戆居居？唔系啩？ 因为你讲咗奸奸， 外头外脑嘅傻小子啦，得唔得？ 笨 鸠斯文，系啦，笨小子啦。咁、嗯、啊，即系好多前辈教晓我好多嘢。喺、嗯、呢个香港电台，我系一路咁成长。呢个系我屋企，第二个屋企、嗯。所以香港电台任何时候叫我。无论点样，我一定会翻嚟嘅，我一定会翻嚟嘅。咁、都好多谢啦，我有啊，我哋嘅好拍档啦 ，Sarah 啦，小强啦，拖住啲家当咁陪我啦，吓、嗯，系啊，呢、這个大门 家当 系啦。咁啊， 大家唔知道，其实我哋有一个 CD 嗰只行李箱噶嘛， 系啊， 去到边我哋都会带住去噶， 系啦， 咩愿望之箱 啊，冇错，系啊，希望 CD 行李箱啊嘛。 咁希望咧，即系有支持开嘅、听开嘅，继续支持，好嘛？咁啊，如果少听嘅、冇听过嘅，俾啲机会我哋，一路咧今日开始咧，听住十点到一点，风骚发人，记得我哋三个陪住大家，好唔好 啊？ 我哋希望咧一个初心就系话，希望每一个听嘅香港人，唔单止咧系听风骚发人，而且自己都做一个风骚发人、 嗯， 开开心心嘅每一日三个钟。 嗯，冇错，就是秉承住我哋真系发福人嘅精神咯，系咪？ 我够唔够风骚啊？今日 你今日 OK 啊？系，但唔够，但唔够发福人， 系 得得风骚，但系冇 系个样差少少咯。 系啦，冇错。 不如咁啦，我哋唞唞先，我哋翻嚟继续翻啊 ！Radio to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啊！呢个星期一嘅早上有梁继章、 李丽蕊、 马兆龟 一齐陪住大家嚟。我哋喐一阵先啦，三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82%，热啊！今日热啦，酷热天气警告而家生效，雷暴警告有效至今日11:30。今日大致多云，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嚟啦，我哋有 Ricky Martin， yeah， she bang。 请问你有冇脱毛膏买啊？ 哎，毛毛虫，你买脱毛膏做咩啊？ 嗯，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系啊，毛毛虫人要接受自己噶嘛？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10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啊。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我系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发电发电发哟。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咧，就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 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啦。 系啦，咁啊，头先咧就听到 Michael 啦，讲咗好多即系佢自己 亲情嘅大呼唤， 系啦，亲情嘅大呼唤啦，我同佢之间嘅私生子啦。系， 啊都系， 系啊，不过系仲要系生咗两个， 两件 系啦，第一个你系唔记得嘅， 一个叫精神，一个叫风骚， 系啦，直至到今时今日啦，咁其实我都可以讲翻嘅，咁啊就系即系我自己即系今日翻嚟嘅一啲嘅睇法，同埋一啲自己嘅心情啦。咁、其实如果大家都，因为所有嘅嘢话，基本上大家都会觉得系好透明啦。我系已经系旧年九月开始，咁其实就冇做呢一个节目主持人啦。咁、疫情嘅关系嘅话，其实咧我有好大段嘅时间嘅话，啲工作都系停晒嘅，咁好彩喺嗰段时间嘅话，我亦都加入咗咧就一个 NGO 度做工作，咁啊做一啲譬如可能系生命葬礼啊，同一啲譬如生死教育啊，或者系生命教育啊有关嘅一啲咁样嘅嘢啦。咁我自己本人觉得嘅话，都有一段好有意义嘅时间嘅，即系而家一路都 keep 住有做紧嘅。咁所以其实我都要趁呢个机会，我要好多谢嗰个机构嘅一啲同事。咁同时嘅话，其实都会有 on and off 咧，有翻嚟会客串下做节目咁嘅。咁有啲聽眾俾翻嚟嘅反應嘅話，都令到我自己覺得好鼓舞。我自己私底下亦都會覺得就係、睇唔睇到？我裡面係流住一啲廣播嘅血液嘅，因為我真係覺得就係自己做節目啊，又或者係去準備做節目啊，這個時候係最開心，而且我自己都係覺得係最得心應手嘅。咁之後有一個嘅心願啦，我哋曾經三個都做過 一齊合作過， 一齊合作過做節目啦。成日就總之係好似冇機會有一個平台，我哋大家可以一齊reunion 啊，所謂叫做。咁跟住我哋又做嗰輪又有一個嘅 channel 啦，我哋有 網上嘅 啦。咁人頂跟住到今日，我哋翻嚟做節目，就秉承住快活人嘅精神，帶翻一啲嘅資訊同埋娛樂俾大家。 總之我哋加入翻呢個二台嘅大家庭咧，相信咧好多人咧聽緊嘅，其實都係我哋家庭嘅成員之一。希望你哋咧都由今日開始一齊 join 翻我哋呢個風騷大家庭啊！好，到呼吸好急促嗰、那個，我使唔使喺十一點前幫你 call 定白車？你一路講，我聽到佢不停嘅。 我谂唔好十一点啦，系我谂搭到好 call 定，即系喺门口，即系人哋做鬼区人咁样 咧。你哋知唔知平机会个电话？ 平机会啫，我知。 一二三四五六七， 急速有咩问题咧？ 冇，我唔系话你咩嘢，我系担心你有事啫嘛。同平机会有咩问题咧？ 你真系睇唔起啲呼吸急速嘅人。 平机会有咩关系啊？系啊，我哋唔系睇你咩？ 平机会唔啱你，冇机会啊，冇乜机会嘅，你都系冇机会啱你，你打佢冇机会先，打完啦，佢觉得你仲够。够到咧就先打平机会， 我唔知系咪焗得滞咧呢个嘢。 唔系，系因为你块面长得滞， 唔系你呼吸量太大， 因为你掹到呢、這、一个、那个 mask 咧好夸张。 唔系，因为你鼻窿大啊， 个鼻窿 又大咧，即系你一扯咧就扯到半个 只。 其实我哋点解咁热？因为佢扯走晒咯。 我 又头先我哋觉得依间房好热，佢扯走晒你。 佢就个肚都已经用咗起码70%。 我不如你讲下啦，马小强啦，马小强咧，我少少介绍啦。其实咧，佢以前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咧。不如你讲下你以前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历史啊！你好似同阿夏妙贤姐姐咧， 同夏妙贤姐姐， 我可能早过你哋，甚至呢个哥哥我都识佢。 喂，真系，我想问， 我识呢个哥哥噶，好奇啊！ 讲啦，讲啦， 识又点啫？ 系啊，即系 唔系边个系第一个带你入嚟香港电台睇？ 系林超荣。 你要谂， 系一九， 系啊， 87年， 睇唔睇到大肚墩冇良心？ 我系嗰时咧， 喂，原来呢个字系啱喎。 唔系我，你知唔知我第一个帮边个写嘢啊？就 系 香港电台第一， 就 系 林超荣 第一台。唔系佢佢，因为佢水准下降嘅，佢就揾我帮手。 你啊，你话噶， 系啊， 你 话 噶， 系啊，我 喺公开平台话人哋水准下降， 唔系1987年， 你血压上升噶。 系啦，我第一个 帮。喂， 对 唔住嗱，我首先咧同你讲嘅先，而家十点半又惊你唔知规矩啊。 系 呢度有规有矩嘅，知唔知？ 我知我知。 出门喺要叫人啊，入门喺要拜神 啊， 诸如此类啊，摊贴啊，新闻啊，交通啊，诸如此类，知唔知啊？ 我知六秒啊嘛，我记得。 不如翻嚟嘅时候先要讲讲嘅就系究竟佢。 不如翻嚟都唔好讲。 系我啱啱翻嚟，我当冇发生过。 当讲，不如当讲咗。 我哋讲第二啲嘢。 因为星期六， 得啦，够钟啦。 俾我，到底讲咩咧？ 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台湾的陆委会寻日撤离七名派到香港工作的人员，今日起调整驻港办事处服务方式。在金钟的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朝早有职员如常翻工，亦都有市民前来查询和办理手续。有台灣人引述辦事處人員說，一切沒有變化，亦都有來續領證件的人形容今日情況如常，但是不肯定日後再來辦理手續會不會受到影響。台方昨日批評北京和香港特區政府以一宗承諾書設置障礙，影響台灣駐香港辦事處人員的輪調和正常運作。在北京，國台辦就指出，香港和台灣交往要在一個中國原則的政治基礎上進行。台灣駐港機構當然必須遵守香港特區基本法和有關法律。路透社引述一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的顧問麥西文表示，當局根據港區國安法凍結《蘋果日報》資產之後，將會在幾日之內被迫關閉。現時身在美國的 Matt Simon 透過電話向路透社表示，公司無法獲得更多資金，董事局計劃今日召開會議討論如何應對，他相信公司可以支持到今個月底。麦世文又说，供应商试图将资金存入他们的账户，但是被拒绝。他们尝试了解原因，但是亦都被拒绝。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本港已经较长时间没有本地感染个案，可以适度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包括 D 类食肆每台人数上限由8人放宽至12人。但是強調應該要連續28日沒有本地感染個案才至穩陣。何柏良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本港現時有條件和內地以及澳門通關，只應該先放寬已經完成接種疫苗人士通關，初期可設限額，先放寬探親和公幹人士，以及考慮限制相關人士到指定旅遊區等，指他們應該做檢測，但是不應該再有隔離安排。消費券下個月4日起接受登記，8月14日截止。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財政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主任黃鶴玲說，根據去年現金發放計劃的經驗，大部分市民在計劃開展初期已經完成登記，相信6個星期是足夠。四間發放消費券的支付平台，只有八達通要分三期發放。黃鶴玲在本台節目解釋，因為八達通系統上不能夠將消費券儲值額和其他儲值額劃分。對於有商戶聲稱可以收取手續費替顧客套現八達通的消費券，黃鶴玲提醒，私下買賣消費券對雙方都有風險，營辦商亦都會監察交易記錄，發現不尋常或者故意合謀 或者故意合謀，會通知當局，或者是將商戶列入黑名單，不可以再參加消費券計劃，甚至交由執法機構跟進。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酷熱，吹和緩西南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聽日驟雨增多，隨後一兩日雨勢有時頗大。依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80%，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上晝11:3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47点，跌250点，总成交金额57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0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75点，升91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593.5跌9.5，吉利汽車25.35升1.35，小米集團28.25跌5.5，藥明生物138.9升6.7，盈富基金28.9跌2.6，比亞迪股份237元升4.6，阿里巴巴207.4升4毫，美團299元跌1.6。信越光学科技229.8升1.2，斯摩尔国际39.9跌4.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5，日元110.04，瑞士法郎0.922，加元1.244，人民币6.452，英镑对美元1.382，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日经平均指数报27,980点，跌983点。港金现价报16,410元，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5.01美元，卖出1,775.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咧有交通意外，咁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有交通意外，咁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星河名居。咁喺蓝田启田道回旋处都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车多少少，就系、是、蓝田启田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屈地街；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兆辉台。咁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返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仲係比较繁忙啲，车龙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对出。反方向西贡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一段亦都挤塞，车龙去到大网仔路，近住木棉山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兴芳路一段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仲系慢车，排到去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和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方向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嗰只计两只，慢慢控制住我，令我现实幻觉两只分唔清楚。再梦 界系咪真实存在？我呢个怀疑至少证明我系真实存在。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今集畅谈笛卡尔嘅《我思故我在》。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点啊，细路长！ 琴日我阿妈赞你喎、 啊。吓、啊，你妈咪赞我？ 系啊，我妈咪话你系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佢点样讲啊？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吓、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系、是、每日10点到1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啦。哈哈，真系我越听越开心噶。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好，时间10:41啊，翻嚟我哋嘅 Radio Two， 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时间到下昼。都上到11:30嘅，好啦，到阿马老师，头先你哋讲完你嘅来龙去脉，咁不如 十一点半系咪即系你放工之后，佢一行出去就即刻劈佢？ 你放心， 雷公嚟， 我拖埋你出去。 你放心，我死都唔会走。 咁点啫？ 上回讲到就系你话你会仲早过我哋两个， 系啊， 系翻嚟电台嘅。 喂，真系入头唔好讲人。头先我先讲话林超荣， 水樽下降 啦， 系啊， 佢说是迟那时快， 即刻入嚟啦， 即刻推门。 同你讲嘅就系话咩啊？人生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佢就留低 呢 句说话，佢、 啊、 留低咗呢句说话咧，就翻嗰一台啦， 系飘走咗。 其实我话佢个版本应该系人生留一线，你真系黐咗线。 系，咁你决唔决定讲咧？ 讲讲讲， 你决唔决定讲？水准下 就是帮卢浩荣写。卢、 哦、 浩荣而家去咗商台又旅游，去咗好多地方。吓，咁、由卢浩荣嗰度咧又发开去啦。跟住我又帮杨吉晒写啦。帮 咁水准下降都系边个？ 唔系我，肯定系我啦。 佢睇嘅本身个名系嘛？你今日喺度谂嘅劲过水准下降，要揾一个水准更差嘅人嚟做 咧。你要明白，要有水准先有得下降。 我知。 当你喺底线以下咧，系唔会有再底线嘅。 唔系啊，又或者我就揾一个水准比自己更差嘅人，觉得我就 我有做呢样嘢。 我知你嘅姐姐揾嚟垫底啫嘛。 系啊系啊，咁、由嗰度一路发开去啦。嗱、所有一台咧，几乎咧我都帮 做 过。点解你咁襟捞嘅？你啲水准咁差啲，咁襟捞？ 就系因为水准差先襟捞。 因为平咯，数横数晒成个一台。咁跟住唔知点解啊？ 有冇写过啲我哋知嘅，或者我哋听过啲剧啊？ 咩悲欢离合啊？ 唔系写剧嗰阵时，嗰阵时写就呢个禁毒滅罪要不屈。 哦，记得记得。 12月就喺粉岭运动场嗰度做噶啦。 系系 系啊， 即系有啲主题嘅音乐会。 系啊系啊，几好玩嘅嗰时。跟住又帮阿田贝兴啦，好多。 田贝而家都有做啊。 大彩换啊，我记得嘅，系啊，全部系呢啲。跟住 你唔会讲到一点喎？ 唔会唔会，我飞。 我开始担心。 跟住去到夏妙贤啦，然后就。入咗二台就幫長期輪幫寫啦，頭先個阿培哥。 喂，考下大家，長期輪幫記唔記得？長期輪幫咧就係有温兆倫啦， 係 陳國邦啦，你都要有。 阮兆祥係啊，我幫你做啊嘛，係啊， 星期日好似係咪？ 星期日嚇，星期日啊，星期六啊， 幾點啊？ 咁我明啦，你比起我仲更加早識温兆倫。 不過你哋嘅關係唔同咯。即系你 咩 关 系？ 唔 系，我嘅意思系就系佢比我仲更加早识温兆伦。 喂，你唔记得星期六定星期日播啊？ 星期六日都有。 咁你唔好话我记性唔好啦吓。 唔系星期六日都有播过。 咁你因为星期日以后来定有个节目好好听噶嘛？你唔知咩？ 咩啊？ 叫三个节目的心啊嘛。咁我而家就 系 谂紧 之后咩？ 我一路等紧你踢佢。 我就系啲回忆嘅。 速即系塞车啊！我就谂紧你系星期六系嘛？ 星期六日都有 周末长期轮班， 星期日都有。嗱，因为嗰阵时我哋 咁，你先系 让 我三个节目， 于是咧养成咗嗰个时段咧，好多人听。咁、哦、以后咧咩人做咩节目都 OK 噶啦。 系啊，是但啦，对唔住啊，上上嘥第一时间啦吓。咁我哋 咁跟住吓讲完噶啦佢。即系讲完你同呢一个系啦，香港电台嘅结缘， 冇错，系啦， 空中结缘， 空中结缘。跟住咧，我想讲翻即系翻嚟嘅感受啦，好唔好？嗱，星期六咧，我接到我阿妈嘅电话，我阿妈都九啊岁啦，佢平时 唔好笑， 平时唔好笑， 系啊，上次就因为笑佢阿爸，我哋都好大件事， 唔大件事，唔关你哋事，根本就我妈妈平时 叫咩名噶？ 系咪叫 Michael 食咗我咪先？我惊我忍住。 你阿妈系咪叫马妈妈？唔系叫马妈妈。喂，好难叫啊！吓， 呢度唔得啦。 唔系啊，伯娘啫嘛，但系佢姓马嘅，有咩问题啊？ 马妈妈，妈得妈。 系啦，佢平时打电话， 妈咪妈。 佢平時打電話俾我咧，我即係多數唔理佢嘅。 點解嘅？點解你咁衰嘅？ 我好衰嘅，我真係好衰嘅。我話問我做緊咩咧，我成日話開緊會。 嗯，我哋打俾佢都成日話。 其實係啊，佢都當我哋係佢阿媽。 其實佢咩嘢？任何時候都係開緊會。 開緊 會。 係喎，夜晚又開緊會。 係啊。 又話要同嗰啲美國嗰邊啊嘛， 係 咪人哋啲時間啊？係 啊，時差。 你上次同我講係美國， 因為美國有間精神病院好出名。 我知英國其實都有一間，諗住收佢。所以佢同我哋 Zoom meeting 係啦，同埋 其實係同佢做緊呢個隔空嘅醫療 hospital 幾好啊 ，HOLSE 馬醫院係啦。咁佢個打電話俾我咧，佢用鄉下話嚟同我講嘢。 咩鄉下嘅你？ 台山。 我台山哦， 系啊，台山话坑系妖啦， 我坑系妖啊， 系啊，佢用台山话打电话俾我同我讲嘢咧，我就知一定系大件事啦，即系呢啲唔可以 hea 佢嘅。 佢九十几岁啦，系嘛？ 九廿岁， 哇，九十岁啦， 系啊，佢一讲乡下话咧就唔可以 hea 嘅，肯定有事发生。佢问我听日，即系琴日啦，得唔得翻嚟？我话诶，我啦，佢话唔系。父亲照我要翻嚟，父亲 你阿爸你话走咗嘅， 系啊，我话所以我就话， 咁你翻去点啊？ 你阿妈，父亲照关你咩事啊？ 嗯， 咁佢话 又唔可以咁讲。 其实我有一个秘密话俾你知，你阿爸系我阿妈，我妈系你阿爸。其实我系， 其实捞乱咗。其 实 我先系你阿爸。当年咧，因为佢又想串胜，我又想串胜，大家就捞乱咗啦。所以我咧先系你阿爸，你阿妈就系你阿阿。 你可唔可以？ 我搞错晒。 嗱，我哋又笑佢啊！而家连阿妈都笑埋啊！ 嗱，你可唔可以画幅图出嚟？我嘅乱，我嘅好乱， 到底 边个 阿 妈 边个阿爸咧？ 嗱，咁佢叫我翻嚟，我父亲接翻咩嚟啫？佢话翻嚟得唔得？我话得。咁我就知一定系出事啦。佢肯定有 你先讲过， 你可唔可以 WiFi？ 系啊，你讲过啦， 你讲过。 我就话 一嚟可唔可以去到佢面前啊？ 可以， 唔好话我听你答咩啫，好唔好？ 开门。哇！琴日热屎辣辣，系咪热屎辣辣？佢坐喺度眯埋眼，淨係可以把風扇仔。 我好驚，我 講嘅，你明唔明啊？ 係啊，你有冇埋去睇下以前？ 有冇擺喺手遮佢鼻下邊探下佢？ 我已經成 嗱，你笑緊你阿媽，你笑緊你阿媽。 我唔係笑嘅嘛，因為其實如果你屋企有老人家，你一定會 唔可以要 check。 我想同埋去開冷氣嘅話，你唔好搞啊！佢唔知點解眯埋眼都知我想做乜嘅。我話你唔好開啊！ 其實佢眯埋眼，佢係貼一隻眼喺個眼皮嗰度，即係 裝。我开冷气佢唔得，坐喺度有嘢同你讲。哇，咁啊即系死啦！咁我想除咗件衫去。 呢啲唔使讲，跟住我唔想想象你除咗件衫。 又除鞋啊，又 除袜啦，跟住系饮咗杯水啊。 我攞啲荔枝俾佢，我阿妈呢啲，你不如食一粒荔枝先啦。我嗰个荔枝。 老人家唔好食荔枝。 系啊，一把。 唔系啊，惊啃亲啊！你有冇含咗啲核出嚟先啊？ 逐勁效係啊，先出嚟俾 係啊，你攆咗先，啜曬啲汁。 你下次記住係咁， 攞埋粒核。 我記住，但我驚佢含咗啲肉，吐核都挖出嚟。 你攞咗粒核，拉個荔枝咧喺佢口上邊揸啲汁落，咁就夠。老人家咧唔好食。 我哋講少嘅咋嚇，大家千祈唔好咁做，即係對老人家都尊敬啲。 係係，呢個兜得好。 咁佢問我最近忙咩啊？ 講完未？ 就完咋啦？ 佢讲咗狗，讲到搭狗啦，白姐已经出。 你哋系咁一路做咁巴闭， 系你自己。 我冇啊。 哦 ，OK，OK， 我今日好乖啊。 你唔系翻香港电台做啊？你点知嘅？因为我有一个好八卦嘅医生， 又是他通风报信啦，讲俾佢听啦。 我 系 好事嚟噶， 系 啊，通风报信嘅。 唔系我唔知佢闹我定乜嘢嘢啊？因为你知啦，乜都有系咪？咁又问我，喂，你以前咧，即系问我，你记唔记得你亚洲电视做过？我记得。 你做嗰阵时唔系叫亚洲噶嘛，叫丽的系嘛？ 亚洲亚视 都州噶啦，而家亚洲 系啊。我话执咗啊，我系系啊，唔关我事啊。 咦，咁我好危险喎！佢做边度执边度，会唔会你累埋我哋咧？ 其实你执，我都系。 即系佢话咁大个电视台都执，我话执咗。 佢嘅杀伤力系非同小可噶， 两个 加埋二，系啊，同阿秋官啊。 你听我讲，跟住后来你去咗广州，我话系啊系啊系啊。你去咗廣州嗰個電視台係一個購物電視台喎，又執埋喎，我係啊係啊係啊。 你有冇去過街市啊？ 我冇， 你應該去啦咁樣。 你嗰陣時你去先 啊嘛。街市嗰陣係老闆。 咁佢話：喂，你今次翻香港電台做咩？我話做風騷快活人咯。 你阿媽知唔知咩叫風騷快活 人？佢知。咁佢話：喂，你寫好啲字喎。佢話：你啲字，你知你啲字啦，鬼五馬六，邊個識睇你啲字啊？你唔好做做下又搞到人。 其實你嘅字唔係鬼五馬六，你嘅字係襯翻你嘅樣，知唔知？因為你嘅樣都鬼五馬六，所以咧寫呢啲字好正常。 阿 Michael， 其實我年紀咪開始大咯，係啊，我冇乜耐性。 我直接走咗啦，我靈魂都唔知飄咗邊。 有冇用㗎？你呢啲咁嘅鋪排，其實到最後尾嗰個噴出。 最後，我冇噴出。 哦，你冇 呢個事實嚟 嘅， 因為 你冇 啦， 咩話？冇咩話？ 我有 L I N E， 我有 punch， 冇拉， 冇拉， 一個拉喺邊？ 係啦，咁佢就係同我講，佢話你做還做啊，嚇，俾心機啲做啦，咁樣樣。跟住咧就試咗我嗰粒荷包，肉荷包嗰粒荔枝，哇，酸到佢咧，終於擘大對眼啦！我終於見到佢對眼。跟住佢話：，你攞啲錢去買嘢食啦，聽日好好地咁樣做啊，做好啲嘢啊。 哦，即係講嚟講去就係一個慈母嘅祝福。你同我一樣啦，即係都有啲親情嘅因素驅使嘅。 但係咧，佢咁樣樣喎，佢俾咗100蚊紙我去，然後佢同我講嗱。500蚊，攞去买嗰啲好啲嘅荔枝。我话吓， 系 100蚊嚟，点解500蚊啊？你点我咩？你加400蚊唔得咁样，我即刻唯有加咗。 佢而家写啲稿冇乜 punch 嘅吓， 系哥。 OK， 我谂听歌会好啲。 嗱，我警告你， 你警告我乜嘢？ 唔系讲一个慈母对一个爱儿， 你知唔知慈母 啲吓？ 你知唔知慈母下一句系咩啊？ 系 多拜 儿， 系啊， 一个啫。 但是你的身材等于几个了嘛，你的肚腩大佬。 一个 你肚腩搭lift会夹住啊，是这样弹开。 欢迎大家是收听的是我们的风骚快活人，有梁继章、李丽睿和马小强。Don't drink coffee, I take tea, my dear. I like my toast on one side. You can hear it in my accent when I talk.I'm an Englishman in New York. See me walking down Fifth Avenue. A walking cane here at my side. Take it everywhere I walk. I'm an Englishman in New York. Whoa, I'm an alien. I'm a legal alien. I'm an Englishman in New York. gentleman will walk but never run. The manners make of manners, someone said. He's our hero of the day. It takes a man to suffer ignorance and smile. Be yourself, no matter what they say. 未者 ，An Englishman in New York， 听紧呢一个风骚发人啊，不如咁啦，嗱，今日咧风骚发人第一日啦，咁其实咧就除咗希望大家咧，即系以前一路有听我哋嘅节目，继续支持我哋啦吓，咁都因为想讲少少就系话咧，开心好紧要啊，系咪先？ 冇错， 咁啊唔系卖花赚花香啦，风骚发人咧系一个咧，希望大家三个钟头咧都系轻轻松松、开心心，因为咧我成日觉得嘅，身体健康好重要啦吓，你睇下佢啲呼吸声就知啦，系咪？咁另外咧，心灵健康都好重要啦， 当然啦， 咁开心咧先可以心灵健康。好嘛？咁不如咁啊！嗱，我哋今日咧做少少健康贡献啦，就每人讲一样咧，送俾听众嘅健康之道，好嘛？即系譬如话有啲乜嘢，你觉得做咗咧就会对你嘅健康咧有一个帮助嘅，好唔好？ 好， 我嚟先啦。咁样，咁我自己咧即系曾经一段时间咧住喺一个叫做城门河旁边啊。咁我觉得咧有一个活动咧真系几好嘅，就系踩单车。因为踩单车一样嘢咧，如果相比咁啦，跑步咁有啲人会宁愿跑步啊， 但系会伤膝头哥嘛。 第一啦，即系第二样嘢咧就系跑踩单车咧个感觉咧。我對我嚟講咋，好似冇咁攰啊，即係冇咁 exhausting， 係啦，同埋咧個風吹埋嚟咧係舒服啲。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咧，你會有一種叫做好似西施型咁啊，睇下景啊咁樣。跑步唔知點解咧，我可能真係我唔係好應付到啦， 係嘛？ 喺街上面， 因為我真係試過。 我都試過啦， 邊個未試過？ 懶係懶係，好似型好勁咁樣喺度跑跑跑跑跑跑之後，我真係撲咗喺度， 因 為 前邊收路 唔係唔關事。就是因为如果望个靓仔，我都觉得抵啲啊！我望个阿婶， 系咪嗱，咁我觉得踩单车都系一个几好嘅，即系一家大细嘅活动嚟嘅。咁我送俾大家，我就会提议，如果你假期啊咁样去踩单车都几好。 我咧就有一啲新嘅做法，我就中意沤嘢。 沤嘢， 沤咩啊？ 沤嘢，你哋唔知道啊？要好兴啊！依呢排唔系，系沤芽菜。自己喺屋企嗰度整嘢食。 哎呀，我真系唔识。 好简单嘅啫。 绿豆。 只需要咧就要去一个花墟，而家咧好多噶，佢嗰啲盘啊，有晒所有啲嘢嘅话咧，你买翻嚟就搞掂噶啦。只需要就系买黄豆，又或者系绿豆都得，总之乜嘢类似系种子嘅嘢都可以嘅。只需要嘅就系喺佢哋嗰啲嘢嗰度咧，就跟住你摆块嗰啲，好似我哋以前自然都有教过噶，有块海绵，跟住你整湿啲水。其实如果你系要食嘅话咧，你譬如可能红豆红豆绿豆咩都得嘅，浸一浸一晚过夜，等佢可以嘅就唤醒啲种子。跟住就揾头先你讲嘅就系嗰啲个棉花湿啲水，跟住你摆上去。如果你话系要沤呢啲譬如有啲豆芽咁嘅话咧，就摆喺一啲就系黑暗嘅地方，等佢发咗芽啫。每一日嘅话，你拎出嚟咧就喷一喷水佢，你唔好俾佢干。咁跟住咧就喷一喷水佢。总之系佢一湿咗嘅话咧，咁就又沤翻佢。咁直至到咧就佢生出嚟就其实两三日就已经有收成噶啦。咁你就可以你自己整噶啦，啲嘢系干净噶啦，以及嘅就系成个。都可以就拎出嚟啦，擺沙律又得，或者攞嚟炒都得，非常好味。 鬼節仲可以擺成， 又平，係啊，真係。 鬼節仲可以連埋豆腐， 成街都係嗰啲嘅。嗰陣時唔使牛啊，你可以喺街度執。 喂，到你俾翻分零鐘你講。 我咧中意睇戲，近嚟咧我中意睇啲 鹹片。 鹹片都係有益身心健康嘅， 促進血液循環。 係啊，你又唔可以咁樣樣嗱，又係平機會。 喂，我哋唔好用呢個字眼，我哋用甜片係啊，而家興用。 唔係啊，而家又興叫島國片、島國愛情片。 得，快講。 係啦，咁我中意睇戲，因為咧，我覺得睇戲好 健康喎。 係啊，睇戲啊嘛，即係你喊好笑好睇嘅戲咧，我覺得你可以抒發。 你先行，你先行貨呢個。 我睇戲。 喂，其實你運唔運動啊？你一排你買波鞋跑步㗎？你話我聽。 同街饭啊嘛， 系啊，你话街饭啊嘛，佢由四碗减为三碗啊嘛，戒咗噶啦，系啊， 咁又啱， 佢的确系戒咗噶啦，四碗变三碗仲唔系戒咗啊？对佢嚟讲好大嘅磨折噶啦， 冇错、 啊， 但系都哇，今日个肚腩又大 了，又大咗。头先同佢开会咧，佢粒瘤系咁爆开，爆开几次，基本礼貌。 唔系我。 女仔爆瘤就话啫， 男仔爆瘤仲要体痛，仲要咁低喎，爆到大佬系啊，低空轰炸去肚腩 嗰 个 位，嗯，继续啦，你睇戏睇咩戏啊？ 做乜呆咗嘅？ 系啊，不如你介绍一套戏啊， 一套戏， 系啊， 十秒啊， 十秒， 来电显示有一套系国内片嚟嘅。好一个场景，个人将所有手机电话摆晒喺度，唔准听，要听开一个嗰啲叫做 五四三二一，够钟。 商户同服务包括公共交通，相信可以满足全港市民需求。公司亦都扩大商户种类至电子产品同网购，亦都有消费券使用奖赏。如果市民想以消费券购买较昂贵的产品，可以要求商户分担。美国阿拉巴马州在风暴吹袭之下发生十多架车连环相撞意外，造成十人死亡，其中九人是儿童。事发在一条州际高速公路，当局预计车辆在湿滑路面失控导致意外。其中一名父亲和他九个月大的女儿在一架车内身亡，其余八名死者在一架属于一个寄养家庭的车辆之内发现。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港岛和将军澳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26点，跌274点，总成交金额71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15点，系升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9蚊，跌14蚊；吉利汽车25.4，升1.4；药明生物141.7，升9.6。小米集团28.2跌6毫，盈富基金28.86跌3毫，比亚迪股份236.4升4蚊，美团296.6跌4蚊，阿里巴巴205.8跌1.2，信宇光学科技232.8升4.2，中国平安75.85跌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4，英镑10.723，瑞士法郎8.419，澳元5.829，加元6.236，新西兰元5.409，欧元9.211。每百日元对港元7.0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77。日经平均指数报27,980点，跌983点。港金现价报16,410蚊，跌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5.44美元，卖出1,775.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的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咧交通回复正常。蓝田嘅启田道回旋处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 咁而家蓝田嘅启田道回旋处咧就只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模糊街，在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排到去津桥，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落斜青衣、观塘道定富街旺角、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啦，同埋城门隧道落斜愉景新城方向屯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阿欧， 乜嘢事啊？崔杰彤， 点解你咁黑嘅？ 你话我啲运气啊？ 我话你嘅肤色啫。 夏天晒得多太阳咯。 钟哥叫我准备暑假特别环节啊。 咁你黑啲、啊？ 我叫佢搵埋你啊。 吓、 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我哋甘苦与共， 香港电台第二台。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便溺，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爸爸爸爸，如无空日照耀，你又怎么了？ 哦，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呢，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开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听每朝早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无论有太阳冇太阳，都系一样咁开心噶。嗱，一路听就一路亲亲爹哋咯噃，要热烈地亲亲爹哋，宝宝，现在就亲亲爹哋，你识唔识爹哋啊？现在就亲亲爹哋， 哇！好臭啊，你个口！ 好，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时间咧，就系早上嘅十一点十分啊， 讲 下 一个 特别嘅报，系特别报告先啊。由于金山发射站进行例行嘅检修工程，稍后十一点至十二点期间，本台 FM 九十五点六嘅广播接收或者会受到影响，不便之处咧系敬请原谅嘅。咁今日咧风骚快活人咧就系开工嘅第一天啦，咁样我哋三个啦吓，咁啊报多次嚟先好唔好啊？ 好啊， 我系梁继章， 我系李丽蕊， 马兆龟， 冇错啦。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内容咧，不如。麻烦咧，边位可以同我哋再介绍下？好啦，呢位李同学 系啦。咁其实咧，我哋头先第一个钟头啊，当然同大家打翻个招呼啦。咁跟住我哋而家就会有好多环节咧，会准备俾大家嘅，包括咧就系有咧 Michael 咧最 耍家 嘅。我差啲想讲嗰个唔讲得嗰个字咩手小菜咧，系啦。咁就系网上情嘅， 当 然亦都会同大家讲讲有关于佢嗰啲心情啊，又或者就系佢啲心灵鸡汤嗰只嘢 系啦， 就每一日都煲啲雞湯同大家滋潤一下嘅， 添咗個浸油。 另外仲有就係有心理測驗啦，今日會同大家又玩個心理測驗，我覺得超級準。我琴日玩完之後，我情緒好低落，我低落咗一個鐘。 變態啊！ 測試邊方面啊？ 變態 唔講， 唔係 啦。所以一陣間我係基本上聽緊我哋節目嘅朋友嘅話都可以玩嘅，只需要咧就係計咗個分數之後，就會大約知道自己係屬於啲乜嘢類型嘅性格啦。 好， 好啦，另外仲有就係說文解字啦。咁啊，說文解字嘅話就要麻煩阿馬小強，係啦，就同大家解釋下。 我準備咗一啲好新嘅潮语啦，或者一啲你哋可能冇乜留意啦， 42年前係啦，咁有英語啦，有台灣嘅用語啦，亦都有國內嘅用語嘅，係啦。咁你哋咧兩位唔該留心聽，就唔好求求其其，仲要你要做例句俾我，加深認識。 好，咁另外仲有嘅就係我哋嘅王牌啊。咁我哋三個其實每個禮拜咧都真係 搞盡 六任，搞盡腦汁，就要寫一個咧就係我哋嘅 drama 嘅，會安排咗喺今日嘅就十二點半至到一點鐘，最後尾嗰半個鐘咧就隆重登場。 想講少少，因為我咧翻嚟嘅時候咧，我問過二台台長阿彭仔啦，我話喂，其實而家咧。播啲咩劇㗎？佢而家比較少嘅，即係如果有咧，即 係 即係廣播劇呢一樣嘢咧，其實喺我進入呢一個電台廣播行業嘅時候咧。哇！廣播劇係一個非常受歡迎嘅， 好興盛啊！ 嘅形式啦， 好黃金年代。 嗰陣時一日咧，起碼有三 band， 一 band 意思即係好似我哋嘅節目咁啦，即係星期一至五啦咁樣。我記得上晝咧，唔知十點啊，定十點半有一 band 啦。晏晝好似係悲歡離合，就係嗰陣時出現嘅啦，即係等等啦。咁嗰陣時咧好多廣播劇，咁可能時代唔同咗啦，但係口味唔同咗啦。但係始終廣播劇咧，我自己覺得 好聽啊， 係啦，有一個收聽嘅價值。咁希望大家俾啲意見我哋。 冇錯，咁我哋嘅廣播劇嘅名稱叫做《片段人間》。 好大壓力啊！ 今日咧，我嘅我哋廣播劇咧就由我執筆嘅，係啦。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冇錯。好，開始我哋嘅環節。 网上情，今日我坐咗一个熟悉嘅地方，但系又禁不住有啲陌生。今日做紧一样好似好熟悉嘅嘢，但系我的对象又好似有啲陌生。今日嘅梁继章行翻入呢一间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做翻同一个环节网上情。我当年前听嗰个你仲喺咪度？你仲记得我吗？时间真系个小偷。不过当你发现呢个事实嘅时候，好可能你拥有嘅嘢已经俾佢偷晒。2008年。13年前，我讲完最后一句的再见，就没有再见。自从那年，我就没有在这个直播室出现，也没有在这个节目出现，甚至我没有在这个电台出现。经过这13年，还有多少人会记得我？我真的不太肯定。由我读大学的时候读浸会传理系开始，老师教过我们做电台不是只是开咪讲下嘢咁简单，做电台肩负着一种良心，一种责任。只要我们一日在咪前讲嘢，都要牢牢记住这一点。在香港电台这么多年，无论我做哪一个岗位，我都从来不敢忘记。今日我又翻翻嚟做节目啦，成件事好似奇迹一样，嗰种感觉好似一个昏迷咗13年嘅人突然间扎醒，个世界已经变得好陌生，但系只有嗰种好亲切，好似翻到屋企窝心嘅回忆，仍然留喺心里边。面对住动荡嘅世界，面对住猜不透嘅人心。梁继章愿意用未来的岁月继续透过《风骚快活人》这个节目讲出更多人生的无常，愿你同哭同笑，直至将来不知哪一日命运再将我带走，重新投入人生的长河，继续向不知名的目的地迈进。到时可能亦都系最后一次同大家讲再见。我系风骚快活人梁继章。

艺将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嗱，對啲咧可能遲起身嘅朋友，可能啱啱起身啦嚇，洗緊面啊，刷緊牙都唔定啦。我記得我哋嗰陣時咧，刷緊牙定刷緊鞋啊，食緊早餐定食緊宵夜噶嘛。 係啊， 咁啊真係唔出奇嘅，因為香港一個24小時嘅城市，有啲人刷緊食緊早餐，有啲人可能食緊宵夜噶嘛。 係，有啲人刷緊牙或者刷緊假牙， 或者冇牙就咁刷緊啲牙肉，都可能係嘅。 我哋好快都會咁噶啦。 咁所以咧，我哋呢、這 個，哇，寫低佢先。十一点二十五分， 唔系， 我话我哋要记住， 跟住我哋听我哋食早餐， 我哋要过一啲健康嘅人生咧。首先咧，今日分享第一样嘢咧， 好， 你觉得自己会长命短命咧？可能咧做咗以下嘅事情， 系， 不过嗱，听完就算啦，即系唔需要太担心嘅。我觉得人咧最紧要系放开怀抱吓， 开心啦， 开心啦咁样吓。第一样嘢咧，起身之后嗱，讲嘅起身之后做嘅五样嘢，就会决定你咧到底咧长寿啦吓，能够令你长寿啦。第一样嘅就系。要起身之后要做嗰啲叫做心肺嘅运动， 佢入心肺复苏，一嚟就心肺复苏， 血液循环， 日日一夜都几辛苦，系。 咁咧，进行大口大口的呼吸，唔单止系加强你嘅氧气摄入，仲可以让身上嘅肌肉有效伸展添，打通个体内嘅血液循环，得唔得啊？你 有冇做？ 有冇做？ 有冇做？ 冇， 有冇做？我有，我有，我每一日。 伸懒腰、硬手硬脚系咪？ 你讲紧嘅啫，呢啲系咪叫拉筋啊？如果你话伸懒腰嗰啲， 伸懒腰系咁， 系啊，拉筋啊， 少少 起身。但如果你话大口大口咁去呼吸嘅话，其实就系应该系话深呼吸咯。每一日起码深呼吸咯。不过有一样嘢提醒大家，即系我哋有翻咁上下年纪嘅话咧，一落床嘅时候，你知唔知第一件事嘅话系好大忌嘅一件事系点？系乜嘢？ 唔知 去厕所？ 唔系，就系一落床嘅时候嘅话，唔好即刻就坐起身就起身。 哎呀，我知 道啊。 即系要瞓醒之后， 慢慢坐喺个床边， 即系数十下。 系啦，即系 而家起身啦。 OK 喎，啲手脚仲喺度，即系啲灵魂仲未出窍，即系先至慢慢。因为我哋经过咗一晚嘅，你躺平喺度之后咧，其实你嗰啲血液咧，其实基本上系上唔到你个脑。咁所以咧，就如果你一坐起身嘅时候嘅话咧，你即刻就落床嘅话咧，我哋后生仔梗系冇所谓啦，系咪？你个老人家咧，就一定系要系坐喺度，等佢啲血液慢慢慢慢就去翻你自己嘅身体。 即系流动得慢 嘅地方， 系咪？要俾时间 啦，先至慢慢起身。若果唔系嘅话咧，你 要唔要等半个钟啊？ 我谂你应该要九个字。 喂，你知唔知啊？你哋去洗手间 啱啊？嗬，系咪阿南啱啊？嗬，系啊。 你去大便啊？起身咧都有技巧， 干净啲嘅嘢。 大便， 大便啊？ 可以点样干净啊？大便 唔系 出工啊？出工真系一个比较系更加文雅 嘅。你出工嘅时咧又唔好做嘢。啊，唔系出完工， 你冇出字喎、 啊，恭系恭敬个恭啊，你唔好写错啊。 系啊，冇错。 啊耶，我哋啲读书人嚟啊。 系啊，你冇读呢啲波波斋咧。 啊，出工咧又系，你即系你搞掂埋之后咧，你就要咁样中前咁样 去睇一睇究竟啲咩颜色，睇啲咩颜色又好紧要噶。 睇有冇黐住，黐住咧就系你湿。 系啦，系有冇红色？ 唔 系 真 系 做晒啊！ 唔系真系咁你话每一日有啲咩好习惯，令到大家延年益寿啊嘛？ 因为咧嗱，阿头先睇唔到马小强嗰个动作嘅，你不如你形容啊，即系点啊？起身， 起身咧就好似头，其实好似阿于讲起床嗰阵时咁，先系揼呢个啰柚先，然后先讲。 你可以揼你边度先啊？揼 你个啰柚先，即系你起身嘅时候咁样。 唔系啊，如果 揼你先，咁样啊？ 你坐马桶， 你系咪？ 唔系，即系个头中前先。 咪咯，唔中前咯。 个个都系咁噶啦， 唔系有啲人就咁样弹起身啊嘛， 即系唔好起得咁快啫， 惊脑充血啊，冇错，小心啲先 系啦。 好， 好啊，咁呢个就系即系去 toilet 嘅。 嗯 ，OK， 好啦，除咗头先所讲嘅做呢一个心肺之外咧，第二个咧，我唔知你哋咧，不过我谂我都 OK 嘅。 饮水？ 唔系，佢话刷牙唔好咁急，要刷够三分钟咁样样。 哦， 佢话咧，因为好多人刷牙唔够仔细咧，有细菌滋长，有蛀牙，建议每次刷牙咧保证三分钟，先去保证啊清洁力度嘅咁。 我仲用埋嗰啲刷牙罅嗰啲啊，我唔系牙线，一支好多毛毛咁样怼入去嗰个牙罅嗰度。 你嘅夜晚食好多嘢咁咩？使唔使搵吸尘机怼落去？ 系佢嘅牙罅好疏。 使唔使俾吸尘机？ 系因为牙罅疏啫，唔关事嘅。 咁你刷牙刷成个钟？ 系，我而家可以介绍一个真系嘅，就我觉得 真係幾好嘅，叫水牙線。 水牙線 有冇聽過呢啲嘢？係啦，其實佢一個機嚟嘅。 我喺牙醫嗰度試過用， 非常之好，係揾嚟洗牙噶嘛。但係我哋嗰啲就如果你家用嗰啲咧，佢就冇咁大力嘅。但係當然啦，佢就會好過你用嗰啲咩牙線啊，你嗰啲咁樣嘅牙刷啊。 因為水係無處不到噶嘛， 即係衝入去。係 冇錯，佢係會你買一個得㗎啦，跟住佢裝啲水落去啦。我買嗰個咧就大約係$900到啫。 送我俾我 啊，係啊， 好啊，你生日嗰陣送俾你，真係㗎，真係幾好㗎，我冇打算送俾你，你咪用你嗰啲牙手，你嗰啲牙掃， 你用完壞咗嗰個俾我得唔得？ 好得，梗係可以啦。 唔使啊，小文。佢都系啲水力啫嘛，你咪开大个水喉肥落个口咯，系咪先？开你个花洒肥落口， 咁自私、啊。 反正你个口， 因为你啲牙罅咁疏咧，我谂可能都系用 大花洒， 或者用花洒。 你可以用大花洒， 我粗甩晒我啲牙， 嗰啲水牙线系唔够嘅。 我又跌咗两只。 或者搵消防员开水 肥。唔系啊，落停车场嗰啲咧，一个水龙头嗰啲开啦。 水牙线真系几好啊！我非常之介绍俾大家。 好啦，第三咧就阿 Sarah 头先都讲咗啦，起床之后饮杯温开水，暖水， 系啊，呢个一定冇死啊！ 喂，千祈唔好饮冰水，香港好多女士咧饮冰水，唔系真系。 女士啊，点会饮冰水咧？就系女士先至话要饮 冰水、 饮暖 水， 未必会带。 唔係啊，女士未必飲冰水，但係可能會飲凍奶茶啊、凍檸茶，即係早餐咧，餐廳好多時係有埋呢啲凍品啊嘛。不過係嘅，即係我聽人講過之後，最好唔好飲凍嘢。 冇錯啦。 仲有可以再教大家多少少嘢嘅，呢一個咧就係來自印度嘅。咁其實係教大家朝頭早你起身嘅時候咧，要飲一杯熱水之外嘅話，請你加兩片檸檬。 加兩個茶度。 加兩片檸檬，其實最好嘅就係咧， 加落水度。 切咗兩片檸檬之後，你擺落個杯嗰度，跟住咧沖啲暖水。咁沖完暖水之後，你篤完佢之後咧，點解？因為會令到你的身體會變簡，通常如果我哋嘅身體咧， 你啊，翻簡啊，你 係啦，會有起泡嘅。咁其實咧，就係因為咧，你嘅身體若果係會比較好啲，嗰啲人嘅體質咧，裡面係會比較你嘅 pH 值咧係會比較鹼性一啲嘅。所以若果你有呢個咁嘅習慣嘅話咧，保證你延年益壽。 邊個幫我整啊？ 嗰兩塊檸檬係咪跟住敷眼我哋？ 随便，其实我就通常抌咗佢嘅。 你抌之前，听日攞翻嚟俾我。 又得。 嗱，最后两样嘢啦，最后两样习惯，第一就系出，第二样系入。啊，应该第一样入，第二样出，即系先食啲优质早餐，去一个 toilet， 即系有出有入，咁就正啦。做一个 干健康人， 系啦，健康嘅风骚法嘅。 好， 一于咁啊。好， 翻嚟我哋会有另一个环节，叫做 说文解字， 系马老师主持嘅， 准备纸笔， 一于咁话做例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表示，现时在18间医院实施的特别探访安排将会扩展至22间医院，下昼会公布安排细节，包括增加访客探访次数等。高拔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屯門醫院主要是急症醫院，但是康復大樓內亦都有幾百張病床，亦都將會實施特別探訪安排。他又說，上個星期試行為長期住院的精神科病人接種疫苗，今個星期亦都逐步為其他長期住院的病人接種。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說，本港已經較長時間沒有本地感染個案，可以適度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包括 D 類食肆每台人數上限由8人放寬至12人，但是強調應該要連續28日沒有本地感染個案才至穩陣。何柏良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本港現時有條件和內地和澳門通關，只應該先放寬已經完成接種疫苗人士通關，初期可以設限額，先放寬探親和公幹人士，以及考慮限制相關人士到指定旅遊區等，指他們應該做檢測，但是不應該再有隔離安排。台灣的陸委會昨日撤離7名派到香港工作的人員，今日起調整駐港辦事處服務方式， 在金鐘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朝早有職員如常翻工，亦都有市民來查詢和辦理手續。有台灣人引述辦事處人員說，一切沒有變化，亦都有黎族領證件的人形容今日情況如常，但是不肯定日後再來辦理手續會不會受到影響。台方昨日批評北京和香港特區政府以一中承諾書設置障礙，影響台灣駐香港辦事處人員的輪調和正常運作。在北京，國台辦就指出，香港和台灣交往要在一個中國原則的政治基礎上進行，台灣駐港機構當然必須遵守香港特區基本法和有關法律。消費券下個月4號起接受登記，8月14號截止。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財政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主任黃鶴玲表示，根據去年現金發放計劃的經驗，大部分市民在計劃開展初期已經完成登記，相信6個星期是足夠。四間發放消費券的支付平台只有八達通要分3期發放。黄鶴玲在本台节目解释，因为八达通系统上不能够将消费券储值额和其他的储值额划分。对于有商户声称可以收取手续费替顾客套现八达通的消费券，黄鶴玲提醒，私下买卖消费券对双方都有风险，营办商亦都会监察交易记录，发现不寻常或者故意合谋套现，会通知当局，或者将商户列入黑名单，不可以再参加消费券计划，甚至交由执法机构跟进。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24点，跌377点，总成交金额829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7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91点，升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86蚊，跌17蚊；吉利汽车25.3，升1.3。药明生物139.8，升7.7；小米集团28.05，先跌7.5；盈富基金28.8，跌3.6；比亚迪股份235.2，升2.8；美团295.6，跌5蚊；阿里巴巴205.2，跌1.8；中国平安75.85，跌1.6；信宇光学科技230蚊，升1.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5，日元109.85，瑞士法郎0.923，加元1.247，人民幣6.467，英鎊對美元1.38，歐元對美元1.185，澳元對美元0.749，新西蘭元對美元0.696。日經平均指數報27,843點，跌1,121點。港金現價報16,440蚊，跌16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45.56美元，賣出17,752.2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温思劳街。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车多，排到国际金融中心；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翻皇后大道东咧都系车多，排到合和中心。咁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芜湖街。在新界方面就主要是西贡公路啦，来回方向介乎西贡消防局至到白沙湾码头呢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少少。咁另外西贡嘅普通道来回方向，跟住福民路一段挤塞，咁去九龙方向车龙排到去大网仔路，跟住横江村反方向入翻去大网仔，车龙咧就排到去翠塘花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去青衣，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同埋城门隧道落斜愉景新城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保持安全车速，不要突然加速或者刹停，咁司机同埋乘客都安全啲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CIBS 三十二季最后两星期，继续有科普大道。 科普概念，将我哋识嘅嘢点可以同我哋日常嘅生活连起嚟？ 多媒体科技大讲堂，带你了解科技带嚟嘅商机。 电商已经蚕食国内一半零售啦，直播占据10%，大概一年系接近10,000亿人民币。 系， 你亦都揾唔到喺国外系可以引申到咁大嘅一个行业。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洗脑墙，企起身。 咩事啊，老师？ 我就未合眼瞓啊！ 我冇合眼瞓、啊，我头先眯埋，我谂嘢啫。 谂嘢系嘛？好，我问你一个问题：有一只狗，一只猫，一只老鼠，佢哋要搭船过河。狗会咬只猫，猫又会咬只老鼠。请问分几多次先可以全部过晒河，冇人受伤 咧？一车， 点解？ 因为只要开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俾佢哋听，佢哋就唔会咬对方啦。哇哇哇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我哋嘅风骚快活人，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雷暴警告仍有时间到今日12: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 大家要小心啲，我好惊嘅，因为 点解啊？ 我唔知点解咧， 惊雷声嘅， 我系唔系咁声？ 其实我系唔系惊行雷，我系惊闪电。但系一闪电日，你有冇尤其是夏天咧，你有冇留意啦？有一啲嘅闪电嘅话系紧接住嗰、那个嗰、那个行雷，系紧接住嗰个闪电嘅。 有啲由地嗰度上， 快过行雷啊！惊噶系啊！ 但系你知唔知点解你会惊啊？ 因为我好似细个，当然系啦。咁但佢又细个嘅时候，我试过咧有一次系被屋企人遗弃咗喺条楼梯，真嘅。因为其实佢哋系唔记得咗去食饭，一班人就涌咗去。 咁难怪嘅，攞呢个高度好难睇到，系咪？ 冇错，因为我又矮嘛。咁跟住佢哋唔记得咗我啊！ 真系唔记得。 呢个系我自己有记忆以嚟，我估计应该系因为嗰次吓亲之后咧，我就惊行雷闪电啦。咁佢哋咧就将我赖低咗喺嗰个 楼梯 底，真系楼梯底。我就喺度等，咁嗰日咧就系行雷闪电得好劲，咁跟住我就好惊，但系我又唔敢周围走，因为我系一个乖宝宝。 行雷系咁声嘅， 系啦。咁跟住我就唔敢周围走，我亦都唔知道佢哋喺边。到最后尾嘅时候，当佢哋发现我嘅时候咧，我就系记得系有一个好劲嘅雷，就系呢一种啦。个雷诶，即系嗰个闪电咧，就系一砰，系直雷打落劈落个地嗰度，喺我前面，好惊好惊。跟住就喺度狂喊。咁我系答，我好似我大哥，突然间醒佢，咦？个细妹去咗边啊？咁样就翻嚟揾我，佢就话揾到我嘅时候嘅话咧，我系咧成块面白晒，同埋喺度狂喊。咁跟住之后咧，我就好惊啦。 都系嘅，即系童年嘅时候有啲阴影咧。譬如有啲人咧好惊狗，因为细个俾狗追过啊咬过。 系啊，或者俾鸡啄过。 系啊，有个女士啦，咁佢又落楼梯咧好小心。以前都系我哋啲香港电台啲旧同事啦，何锦华。咁有次我见到佢落楼梯，佢两只手扶住个楼梯，好小心，逐级逐级，佢惊踩痛个楼梯咁样。我话你做咩事啊？佢细个跌过喺楼梯，所以佢好惊楼梯，系啦。不过头先我本来想话咧，就话啊，你系好惊行雷闪电，系唔系因为住喺一啲比较多树木嘅地方咧？咁样 嗰阵时我咁鬼冇事噶，劈唔到我噶。系，反正系踢棵树先啫嘛，啲树危险啲，啲树惊啲，啲树行嚟闪电， 匿埋即刻匿埋， 揞住个头， 矮嗰啲树即刻匿埋先。 系啊， 喂， 我冇事噶。 好啦，十一点43分，因为我哋跟住咧马上有一个环节嘅，就系马老师为我哋带嚟嘅 说文解字，马老师。 老师啊，我想问啲嘢啊。 咩事？ 其实你系咪真系老师嚟？ 系嗱，鉴于你哋两位， 你答咗我先，你系咪？ 系，我咪答咗，好撇脱咁 啊。嗰个细路唱啊， 系咩事啊？ 点解我哋个老师个样咧，好似大傻咁嘅，都大傻哥咁样。 你哋讲完废话未？ 佢系咪叫 佢 系咪叫细傻？ 我哋系讲啲真话， 定系叫少少傻？ 嗱，由于你哋过去太差，我依家咧准备咗一啲。紙筆俾 老師，你話俾我話俾你知啊！我哋未開學嘅，但係我哋就已經翻嚟翻學，我覺得要好俾面。 嗱，一人攞紙筆，認真啲作答。 而家幾多月啦？係咪啊？ 唔得，我唔知啊。 而家係暑期補習班，有冇問題？ 咁快暑期？ 我唔會交學費嘅喎。 係啊，老師，我咪申請清貧學生津貼。 得啦，我俾多五秒你哋，你即管講。 係啊，咁快真係有紙有筆，嗱有咗紙有筆。 嚟嚟嚟， 快啲嚟！我都有啦。係 咪五分鐘後落堂嘅老師？ 聽住， 好攰啊！ 而 家先讲个内地嗰啲 你究竟系搞乜嘢噶，老师？ 我教啲字，一啲新嘅字， 系啊， 一啲新嘅字。 我头先咪话佢好似大傻哥咯， 系啊，好惊啊！ 讲够啦嘛， 讲够。 OK， 好。半达呢个最浅嘅， 半达啊， 半系半子个半， 半子个半， 嗰个半， 达系到达个达， 半达啦。 普通话发音就系。 烹打，烹打， 好嗱，今日嘅主题咧就系围绕动物嘅，我哋而家有晒 theme 噶啦， 我知个系咩啦， 烹打， 熊猫， 哎啱啦， 嗱 佢叻，我就 俾 啲掌声，系啦，好啦， 大家如果唔知咧，你试下讲多一次。Panda 系啦 ，Panda， 即系 Panda， 系啦，细路长，唔该你用半达做一句， 哦， 等大家所有听众深刻啲嘅印象。 嗯，我非常喜欢半达，仲要面前唔系，仲要前边加一个 food 嗰个，得我肚饿就 会 打电话，送外卖给我， 够啦， 就天晚上 我吃了 food panda， 但系食个 food panda。送了一个 pizza 给我， 我 吃完之后我感到好开心。 我叫你作句，不是叫你作文，唔该你由头到尾一字不漏讲翻一次出嚟。 啊、 你讲到，你唔 好 嘈。 唔系啊，作句同作文有乜分别？ 句咧就一 句 子， 就完啦嘛。 头先佢作紧文， 但系我头先系作咗一段啊嘛。 你有本事你 好叻啊！你唔应该俾掌声我。 佢俾咗啦，我俾埋啦。 好 好， 真系放过你今日第一堂啊！你真系唔好啊！ 我可以一字不漏咁样再讲多一次，需唔需要我再讲多一次啊？ 低两格讲起。 好嗱，我最喜欢是 panda， 尤其是系面前再加上 F O O D 嘅 panda。每一次我感到肚饿嘅时候，我都会打电话俾佢送外卖俾我食。当天晚上我很肚饿，所以我打电话俾佢。 我就做一个 pizza， 食完之后我感到好开心咩？ 嗱，我今次真系放过你，有两个问题。第一 咩问题啊？ 佢最后冇加一个句号。第二， 扣不扣分啊？ 一个普通话嚟嘅，下一次麻烦你用你的普通话讲。 我未温住我再来好 唔好？不用啦，不用啦，不用啦，好好麻烦。 你再来就下堂噶啦， okay, 下堂啦。 好快一啲系啦，滚滚。是咩咧？ 点写？ 滚系即系 Michael 写，哇！佢滚啊，佢滚啊，嗰、那个滚， 滚滚滚， 滚滚 滚红尘嗰个， 系啦， 滚滚 就咁滚滚啊！ 系啊， 老师啊，我想问滚滚普通话点讲？ 滚滚 就系咁啊， 就滚滚咯， 滚滚 滚滚咯， 几镬滚 都系动物，都系动物嚟噶， 冇错， 都系动物嚟， 都系动物主题咯。 问下啫， 部都系动物。 做老师咁差嘅啲脾气， 诶，其实系咪诶动物嘅叫声嚟噶？ 哦、可能 听过，我未听过，滚滚滚滚， 可能你听咗起身之后，听到有只雀仔滚滚滚滚， 死人啊！ 滚滚， 呢个难估啲喎，呢个 系啊， 滚滚可唔可以俾少少例例句？ 老师老师老师，滚滚咧系系诶陆地啊，定系飞？ 陆地嘅，四只脚嘅， 大 陆 地 大 陆细只， 好得意嘅，大只噶，好得意嘅，好可爱嘅。 我估我撞啊， 好 嘛？ 可以俾你撞，唔错。河马水啊嘛， 我哋成日系冇见到噶。四 只脚 噶猪， 猪你望我对面就见到。 我觉得你似啲。 喂，呢个真系得， 你个肚 只能够撞嘅呢个真系。 系啊， 系 咪撞噶？ 滚滚。 诶，我想问，我想问，我哋会唔会喺呢个喺边度会见到佢噶？ 动物园， 动物园， 动物 园， 动物园啦。 滚滚啊！ 系啊，哇，滚滚好可爱啊！ 好 可 爱噶， 系啊！哇，滚滚滚滚呢两个字，你唔觉得好得意？ 唔觉得 啊？ 系啊， 我觉得好好傻啊！ 系啊，滚滚。 好啦，无谓嘥时间。 唔好啦，唔快啊！ 唔好再谂下，再谂下。 诶，大细只。 喺香港嘅诶动物园见唔见到？ 有。 喂，我估啊，香港动物园你见过啦咩？ 见过。 你有冇去过 啊？ 香港有冇动物园啊？ 啊，海洋公园嗰度有。 喺海洋公园会有啊，滚。 系咪刺猬啊？ 唔系水嘅系嘛？ 唔系，好得意噶，刺猬都得意啫。 小熊猫。 啊啱啦， 吓熊猫叫滚滚啊， 小熊猫啊， 好， 小熊猫同 大 熊 猫就大熊猫就唔系叫滚滚啦， 唔系胖达咯， 系啊， 哦系， 系啊，头先系胖达嘛， 系啊， 系嘛，记住咯， 点解叫滚滚嘅？ 点解叫滚滚嘅？ 你哋听我讲先好唔好？ 因为佢出嚟嘅 碌啊碌啊碌啊， 嗱你真系好放肆，我真系记住你，总之。 由 而家开始我讲嘅嘢，年底考试。 咩叫由而家开始啊？ 从现在开始， 我教得嘢， 我教书你们的，我教你们的都有考试。 我知啊，老师，点解滚滚系小熊猫啊？ 唔 需要，唔需要， 你可唔可以解释点？ 浪费时间，呢啲系啲即系小朋友讲嘅语言嚟啦。滚滚滚 滚滚 啦，滚滚你咪即系肥嘟嘟咁啊，碌嚟碌去。 哎呀，得啦，过咗啦。 系啊，佢叫大滚滚啊。 咁求其嘅。 佢系咁嘅，所以我咪话唔交学费咯。 得啦，唔好交啦，唔好交啦。二师兄， 你要俾翻钱我哋添啊。 好的，没问题。 下个什么？ 第二个，下一个。 二师兄， 二师兄点写啊？ 二师兄 又系动物嚟噶。 二师兄啊， 系啊。 二师兄，我知，宋师。 错， 即系个师字嘅咋。 有冇狮？有冇狮？有冇狮子？ 狮子 嗰个 系啊，即系个 狮子， 唔系错，三个字嘅，肥嘟嘟嘅，都系可爱 嘅。诶，系咪又系喺呢个可以喺边度见到噶？ 喺 迪士尼乐园见唔见到？ 电影嗰度见到。 喺呢个直播室有冇？ 喺冇。 喺个直播室有冇？ 冇。 师兄喺 大只定细只啊？ 系咪四只脚噶？ 其实一个蚁人发嘅动物。 以人发嘅同埋二师兄， 系啦， 有套戏嘅二师兄啊，你意思系？ 唔系， 有一套戏， 佢咧其实喺个电影里边先出现嘅呢个角色，啲属于中国嘅神话。 龙 唔系错， 麒麟 唔系错，你继续望住我，你估唔到，我开估啦。 神话 啊， 二师兄即系系《西游记》嘅猪八戒， 你自己个花名。 佢系沙僧嚟嘅，你睇佢样。 猪八戒，你睇佢肚。 佢系沙僧同猪八戒，猪八戒嘅合体。 你哋两个嬉戏完未？ 未。 你又觉得好开心。 龟毛， 龟毛， 龟毛， 龟毛， 龟毛， 乌龟嘅 龟，乌龟个龟一条毛。 老师，我觉得有只龟系冇毛嘅，睇你就知啦。 有啊，你想唔想睇？我话俾你听系有啊。 我讲俾妈妈听，妈妈，你叫我睇嗰啲毛。 我冇叫你睇我啲毛啊，我咪睇啊！你唔问我龟有冇毛，你话龟有冇毛，我话俾你听。 我见到你，你冇毛吗？咁所以我觉得嗰只点会何来有龟毛咧？ 我话俾你听， 点解会有呢？ 我只龟系有毛， 你只龟系有毛，但系我见到你呢只，你唔系叫马小龟咩？马小龟冇毛噃，咁我 你睇。 老师快啲教书啦！ 我依家就系讲紧嗱，龟毛呢个字咧，其实喺台湾嗰度嘅，即系啲潮语嚟嘅。 但系就唔系真系龟。 真系乌龟个龟， 我知啊， 有意思嘅。 答案唔系龟又话， 唔系龟，唔系龟。实不相瞒，其实我系知嘅。 我哋讲咯， 系啊，挑剔。 类似咧， 咩挑剔啊？ 即系呢啲衰样嗱，你睇下。 而家唔系古动物啊？又 唔系，我哋呢个词语系动物名啊嘛。 系啊，同动物有关嘅嘢啊嘛。 你不如你出去休息啊。阿哥哥你真系坐落， 系培哥，培哥就同我哋一齐上堂啫，培哥。 你真系火到嚟。 呢位同学， 你头先话古动物名嘅， 我话动物做主题啊。 动物做主题嘛，头先佢咪有 panda， 有小熊猫， 即系左 右 都系围绕动物。 老师系你教得唔清楚咋？ 唔系，但系我明白， 因为你偷睇佢啲碌屎啊嘛。 我冇睇佢啲碌屎啊。 咁你讲多一次啦。 系啊， 讲多次。 我啲吓龟毛系挑剔， 冇错。无聊啊，吹毛求疵咁样。好。 唔系，哦好，你讲，你 做例句， 老师你对我， 等阵普通话， 老师你对我真系龟毛啦， 系啊， 明明我做得咁好， 好句啊，翻学， 你对我好龟毛， 你同我坐低，你咁巴闭啊嘛，听住，龟毛脱掉。 脱咩话？ 脱掉脱啊！脱掉 啊！脱掉脱掉龟 毛， 脱掉龟 毛，龟毛脱掉唔系脱掉龟毛， 系唔再挑剔。 错 吓又唔系嘅啦， 梗唔系啦，咁易咩？喂，学问嘅嘢咧，好深，好深，好深。你哋用啲时间，我未分化完。 哦， 你大家用心啊，用啲时间去钻研啦。 哦 ，OK。 龟毛脱掉， 龟毛脱掉，龟毛脱掉。 喂，你俾啲范围啊。 好嗱，我举即刻做个例句。 举一句例句。 李敏玲嘅同学， 嗯， 我建议李敏上课的时候尽量龟毛脱掉。 哦， 饿咩啫？饿完又唔识，你饿完又唔识，你饿都唔得， 十二点啦嘛，仲饿？ 啊、再嚟一次， 老师，我扮我食，我都唔啱啊！我扮食， 我哋俾回应你啫嘛， 系啊，我哋一齐我先咯，但其实 嗱呢个场景咧，更加切合我呢个例句。啊，你们两个同事， 嗯， 上课的时候，尽量龟毛脱掉。 啊哈，哦，即系正诶， 我知啊，知啊，知。 正啲， 专心， 唔系接近类近， 诶，谦虚一啲。 你做唔到咧， 啊、專心啊！ 所以我咪就係覺得你呢個例句好差咯。 不如你講啦，你做啦。 廢話少講， 哦， 爽手啲，係啦。 嚇！依個時候又變咗廢話啊！頭先係挑剔，而家變咗廢話啊！佢意思。 喂，做人係咁噶啦，你要變通先得噶嘛。嗱，關龜毛嘅咧， 仲有 嘅，有 嘅， 仲有噶龜毛， 有啊， 咁多毛， 龜毛， 你已經出咗兩條咯噃。 呢條龜毛 出咗兩條乜嘢？ 龜毛咯。 佢成身都系，再掹多几条都仲有， 仲有肯定。 关于龟毛咧，仲有嘅。啊，你哋想唔想听先？ 嚟啊嚟啊嚟！听多一条，听多一条。 估又估唔到你。 龟毛兔角，兔系白兔。 龟毛兔角，白兔个兔。 龟毛 兔角， 哦，又点解咧？ 我猜是不是同呢个凤毛麟角？ 凤毛麟 角一样咧。即系好少有咁解， 好 rare 系啦，好少有 接近 啊，系咪啊？我哋 接近 啊， 接近啊，你哋嘅推想系啱嘅， 即系龟嘅毛，兔嘅角系冇嘅呢个世界上 啊，聪明咁即系点啊？ 冇咯，即系龟系冇毛咯， 有 唔系一只冇啊？ 即系冇嘅呢样嘢， 唔可能存在， 唔系 都可能存在， 冇错， 好啊。好嘢， 拜拜！ 我啲屋史你未讲完，下个礼拜继续。 简直就系龟毛之堂。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just got you dancing finally. 中十二点钟听呢个 Radio 2 FM 94.8至96.9呢一首歌曲，中文歌龙虎榜第九位 Mirror 嘅 Boss。翻嚟仲有一个钟头嘅节目，喺新闻啊、交通消息等等之后出现嘅，我哋一阵会有呢、這、一个李丽睿为你主持嘅心理测验，测试大家嘅心理系到底点样样咧？仲会有我哋嘅话剧嘅时间、广播剧嘅时间，即系叫做片段人生啊！咁所以大家咧，千祈唔好行开，继续黐住我哋嘅 Radio 2啦。32度气温，相对湿度76%嘅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雷暴警告都系同时生效。好，先听咧12点钟新闻报告。 新型肺炎确诊病例16宗系境外输入，1宗系广东嘅本土病例。患者是东莞市麻涌镇一名19岁学生，是早前一名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东莞市疾控中心说，今次东莞疫情和广州疫情分别来自不同的传染来源。东莞今日对全市人员展开核酸检测，患者就读的学校目前只是提供网上教学。麻涌镇全镇实施封闭管控，居民不得离开封闭范围。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受一道低压槽影响，广东北部持续有雷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大骤雨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07点，跌393点，总成交金额88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7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91点，升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8.5，跌14.5；吉利汽车25.1，升1.1；药明生物137.6，升5.5。盈富基金28.8，跌3.6；小米集团27.95，跌8.5；比亚迪股份234.6，升2.2；美团295.6，跌5蚊；中国平安75.95，跌1.5；阿里巴巴205.0，跌2蚊；斯摩尔国际40.05，系跌3.9。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65，英磅10.714，瑞士法郎8.416，澳元5.82，加元6.228，新西蘭元5.404，歐元9.2082。每百日元對港元7.0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32。日經平均指數報27,980点，跌984点。港金現價報16,440元，跌1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4.41美元，賣出1,775.1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中爆水管啦，喺石荫嘅童子街啊，咁而家童子街咧近住石荫商场对出一段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再重复多次啦。石荫嘅童子街由于有爆水管，咁而家童子街近住石荫商场对出一段来回方向要全线封闭，一带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芜湖街。另外新界的西贡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着福民路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大网仔路近着柏灵顿花园。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着西贡消防局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在津桥。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方向青衣、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坏坏的感觉，你 feel 到吗？ 为着还未带到熟透，男人青春缺口，然后高飞远走，同意抛出身后是日常有，常有就地轻率远走，狂热冲入地手远走。 Special 话每个人心入边都有啲坏坏的或者大胆的幻想，呢首歌就系将一啲佢哋喺爱情入边敢想但系唔敢做嘅幻想放咗落去。作曲 Special 填词 Oscar， 编曲 Special 赖影彤，监制赖影彤。 方三星期上升四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四位 ，Special 年少轻狂。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啊，老婆啊，就嚟十点噶啦噃，食早餐嚟噶。 啊，你食咗呢啲嘢先。 吓咩嚟噶？ 啊，系降压丸、健脑丸、关节丸，仲有甲状腺丸、乙状腺丸同埋甲状腺丸噶。 分晒啦，系啊。 我而家攞早餐俾你啦。 得唔使啊？食完晒啲丸，我好饱啦。不如你开收音机俾我听仲好啦。 早餐都唔食，你听收音机。 啊，梗系啦！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十点钟有风骚快活人，笑都笑饱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好，十二点五十分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啦。今日多云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嘅。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数天，间中有大骤雨、有雷暴，接近周末骤雨逐渐减少。 好啦，喺呢个时候嘅话，就到我哋嘅就系李婆心理测验， 呢个心酸嚟。 做乜事啊？有乜好笑啊？ 开心咯， 做咩？系啊，开心唔得。 系啊。 O、okay, K， 好啦、啊，心理测验嘅话，其实我系唔会话俾大家听系测啲乜嘢。 冇 紧 要，我一睇就知。 好啦，咁呢个测验嘅话，其实咧系喺屋企嘅听紧嘅听众都可以同我哋一齐、 好啊，使唔使攞张纸啊、纸笔啊？ 请你哋系啦，因为你系要需要计分嘅。 啊，系啊。 系啦，啊，先同大家讲讲嘅就系个心理测验系会点样。当我问一条问题之后嘅话，有三个俾你拣，甚至乎有啲系俾七个俾你拣。当你拣完之后，我会话俾你听分数系几多。随即请你写低自己嘅分数，跟住到最后尾我会俾一首歌嘅时间、大家会系加埋个分数、知道咗分数之后嘅话，我就会话俾你听究竟你玩啲乜嘢。 好，嚟啦 嘛，嚟啦吧， 可以。 好，请大家准备好。 我准备好。 第一题，一日当中通常系乜嘢时候你嘅心情系最好嘅咧？早上、下午及傍晚、夜晚黑。 嗯， 好问题啊。 嗯。 可唔可以重复一次？ 系要谂好耐啊！嗬，呢题 系啊，重复一次。 因为其实人咧个情绪咧唔系由时间决定嘅，系由嗰日发生咩 事， 系啊，唔系由时间带动嘅。 不过我通常都系夜晚黑瞓觉嘅时候，瞓喺张床度最开心。 我系黄昏， 你系黄昏。 我想你讲多次，我谂 一日当中、通常乜嘢时候你嘅心情系最好嘅咧 ？A 早上 ，B 下午及傍晚 ，C 夜里，系请讲。 拣咗早上， 早上 ，Michael 拣早上，唔系，我觉得我成日都觉得咧，朝头早起身系充满开心嘅。 吓、 知唔知我拣黄昏 咧？因为你仲醒得到， 冇错，系真系， 仲喺呢个世界， 真系，即系呼吸到啊，见到个太阳，我觉得 又真 嘅开心， 因为幸福并非系必然。 冇错，我拣黄昏咧，因为我中意嗰种咧日头啱啱收咧，即系嗰种热，因为而家热天啊嘛，三十几度咁样，即系啱啱有一种凉风赶走嗰啲热天嘅感觉，好舒服。 嗯，咁我唯有拣下午同埋傍晚啦，原因系因为你哋冇人拣。 点解？ 唔系咯， 中意咯。 好啦，咁如果喺屋企度玩紧呢个游戏嘅朋友嘅话咧，咁啊，请你开始计自己嘅分数啦。如果你系拣早上嘅，请俾自己两分。 吓、 下昼同埋傍晚嘅，俾自己四分。 嗯、 如果你系拣夜晚嘅，咁就系俾六分啦。 我写咗啦， 系 两分。 好，第二题，你平时走路嘅速度系点样嘅咧？步伐好大，频率较快。B 步伐好少，频率较快。C 走得唔快，头往上看， 嗯、 明唔明啊？即其实唔系头耷耷嘅，系望住前面嘅。咁、而 D 就系走得唔快，但系头往下看啦。 有嘅， 就头耷耷嘅，有人系咁嘅噶，好容易会撞亲人嘅吓。咁、而最后尾嘅就系我行得好慢。重复一次，平时走路嘅速度系点样嘅咧 ？A 步伐好大，频率较快。B 步伐好细，即系行得个步伐、步伐好细啦。咁而频率系亦都系较快嘅。而 C 行得唔快，但系个头系往前看。D 行得唔快，个头往下看，定系你行得好慢呢？ 我行得好快嘅，好大步。 行得好快，好大步，即系你拣呢一个 A。 A 系嘛？我都系。 你都系 A。 系。 好，如果系拣 A 嘅朋友嘅话，请俾自己六分啦。 哇！ 如果是揀 B 步伐好少和频率较快的就是四分， 行得唔快，头往上看嘅就系七分。 嗱，多分未必一定好噶。 行得唔快，头往下看嘅就系两分。咁而你行得好慢嘅就系有一分。 OK， 好啦，第三题 你自己有冇写？ 我有玩过嘅，系啊，我好唔开心，所以唔好再重提呢件事。 OK， 好 啦， 第三条， 同别人倾偈嘅时候，你嘅姿势通常系点噶 ？A， 双手交搭。企立即系好似唔系诶，双手交搭而站立，即系好似射罚球咁样，即系咁 样。哦，即系将只手摆喺前边，系咪啊？ 即 系 啦，即系好似射罚球， 射罚球咯， 住某个地方嘅。 小朋友听大人训话。 第二就系双手紧握，即系企喺度咁样握住手嘅。明白。OK， 好啦，而第三嘅就系有一只手或者系双手会放喺臀部，我谂嘅意思系咁啦。 哦， 撑住条腰咁样， 少少撑住条腰， 或者将只手或者你摆喺你个即系后边 后袋 后袋度。而 D 就系触碰同你交谈嘅对象，你会唔会掂人噶讲嘢？ 哇，唔熟唔掂 啊，好危险 啊，好危险。 我系呢一个噶，我 你会掂人， 我中意掂人噶，系啊，我中意揸人哋嘅大髀。好啦，咁而下一个就系唔自觉咁样会摸下耳仔啊、下巴或者系会拨下头发嘅，有人系咁嘅， 有 好多小动作 嘅，系啦。好，再重複一次嚇。 咁我嗱得呢幾個咋？ 得呢幾個揀啫。 你想點、啊？ 請你估下，你想點啊？ 我諗唔 到 啊。 聽朝好唔 好？你揀到。講得似啊！ 同別人傾偈嘅時候，你嘅姿態通常係點嘅咧 ？A 就好似射罰球咁樣啦，就是、雙手交疊擺喺前邊站立；而 B 就係雙手緊握而咁樣企喺度；C 就係一隻手或者係兩手放喺臀部，即、就、係、是、好似你叉住條腰咁樣啦。咁而 D 就係觸碰同你交談嘅對象 ；E 就係、是。不自觉会摸下耳朵啊、下巴，又或者系会拨下头发嘅。 我谂我拣 E 啦，即系小动作讲，梗会有嘅，即系未必系摸下巴，即系可能系唔知道，即系拨头发啦， 捽下眼啦， 撩 鼻啊咁样系咪？ 系，请拣。 我 拣 E。 好，咁如果你系 A 嘅咧，双手交叠站立四分 ；B 双手紧握而站立嘅就系两分。一隻手或雙手放喺臀部嘅，請俾自己五分，你係有五分嘅。 好嘢！ 觸碰同你交談嘅對象係我，係有七分嘅。不自覺摸耳朵或者係你嘅下巴或者係整理頭髮嘅有六分係 Michael。好啦，去到第四題啦。 有幾多題㗎嘛？ 有十題。OK， 所以要快少少。 好 嘅。係啦，如果唔係就會做到今日晏晝四點㗎啦。咩健康你自己唔使翻嘅。瞓覺之前嘅話，通常啊，你嘅床上姿勢係點啊？瞓覺之前啊 之前 未入睡， 未入睡之前，你瞓得觉你点知咧？除非马小玲话俾你听嘅啫，系啦，仰躺伸直，即系你系咁样。 我拣呢个唔使拣。 第二题嘅就系侧躺伸直，即系打侧咁样瞓。第C 就系侧躺，但你微卷，即系你个人系咁样曲埋，好似个暖宫虾米咁样嘅。我系呢一个，头瞓喺一侧嘅手臂上，有时枕喺个枕，即系你个头枕喺个手度嘅。我有一段时间系咁嘅。有啲人就会将被盖过你个头，请拣。 其实咧，我想问一下咧，其实我系先 A 后 B 嘅，应该点拣？ 咁 A 咯。 O K。 我拣嗰个， 或者你将两个加埋。 我觉得你好烦咯。 喂，我哋心理测要我准啲得唔得？ 得啦， 我拣 A。 我拣嗰个咩侧边又卷曲嗰个系几？ 即系虾米， 虾米，我同你一样。 嗰 个 系咩啊？ 嗰个就系侧躺微卷。OK， 好啦。 嗰 个系 C， 系啦。如果系 A 嘅，你系仰躺伸直嘅。OK， 就系七分。 哇！ 如果你是打側咁樣瞓而伸直嘅話咧，就係六分。我同埋 Michael 嘅就係咧打側咁樣瞓，但係微卷，即係攣弓蝦米咁樣嘅咧，就係四分。好啦，頭會瞓喺自己一側嘅手臂上面，即係枕喺你嘅手上面嘅咧，就兩分。咁如果你將張被咧會係蓋過你自己嘅頭嘅話咧，就係一分啦。好，請你哋加咗分數咯噃。 加咗啦。 好啦，去到第五題，做夢嘅時候，即係你發夢嘅時候，你成日會預見啲咩嘢咧 ？A 跌落嚟，有冇試過啊？ 咩跌落嚟啊？ 感覺上你會覺得好似跌落街啊， 個人跌落 街，係啊，有隻腳你會撐一撐嘅， 即係有連心力 嘅，就係呢個感覺。B 打交或者係掙扎 ，C 揾嘢或者係揾人 ，D 飛或者係漂浮 ，E 平時唔會太多時間發夢嘅啫。咁而A B C D E F 咧就係、是。做梦嘅时候都系啲愉快嘅梦 我好耐冇梦， 就出佢哋两得陪我几开心。你一定系拣呢个啦，睇佢个样就知。 好耐冇。 第一个咪跌落嚟啊？ 第一个跌落嚟。 我拣呢个。 O K， 我拣飞跌落。 好，如果系跌落嚟嘅，请俾自己四分。 O K。 B 打交，即系打架、打交或者系挣扎两分，揾嘢或者系揾人三分，飞或者系漂浮五 分，平时唔会点发梦嘅就六分，咁而发生嘅都系开心嗰啲梦嘅咧就系一分。 边咁多呢啲梦啊？ 系啦，我哋而家 发啫。 我真系好耐，几年冇发过啦。 几年？我十几年发。 好，唔好嘥时间。第六，第六题，请你坐喺度休息嘅时候，其实你嘅姿态通常系点嘅咧 ？A 双脚坐住喺度嘅话咧。膝头是拍埋的、明白、其实都挺端正地坐的。B 就是翘脚、C 就是双脚伸直，就是这样伸直、而 D 就是单脚盘在张椅上面，明白吗、即是脚放在那个脚上面。 这个我从来不会、 我成日都会、 okay、 因为你不做， 他翘不到肚腩顶着怎么翘， 选不选到， 我选翘脚， 翘脚 我选第二那个。 好，那我就给分大家了、如果是双脚拍埋，即系嗰你个双脚个膝头系拍埋嘅话咧，就系四分。咁而翘脚就系六分。 六分好。 双脚伸直嘅，向前伸直嘅就系两分。咁而单脚盘喺椅子上面嘅就系一分。好啦，去到第七题啦吓。下列嘅颜色当中嘅话，你较喜欢边一只颜色呢 ？A 红色或橙色 ，B 黑色 ，C 黄色或浅蓝色 ，D 绿色。E 紫色或深蓝色、F 白色 ，G 棕色或灰色。 我是黑色 ，B、 C 黄色。 好，如果系拣 A 嘅红色或橙色嘅就系六分，黑色七分，黄色或浅蓝色五分、绿色四分，紫色或深蓝色三分，白色两分，棕色或灰色一分。OK， 请加，暂时嚟讲嘅话，你哋嘅分数系几多？ 我三十六。 哇，咁高分 嘅！我三十七。 第八题好快啊吓！当你专心做某件事被人打断啦，你通常会点做啊 ？A 欢迎佢同佢对话 ，B 非常厌恶 ，C 喺上述两者之间。 C 咯， 俾人打断，我系 B 啊，非常厌恶，我最唔中意人打断。 对唔住 ，A 咩 ？A 系咩话？ 欢迎佢同佢对话。 Welcome， 我欢迎佢同佢对话。 你讲啊，你讲啊，你讲咁样。如果系欢迎佢同佢对话嘅 ，Michael 有六分，我非常厌恶系有两分。在上述两者之间的是四分，你是什么？ 四分， 你是四分， 再两条 黄外的，最后两条了吓。当你出席嗰啲公司的派对或者系朋友 KTV 的聚会的时候，你通常以乜嘢嘅形式入场呢 ？A 好大声入场，引起大家的注意；而 B 就是安静咁入场，找你认识的人 ；C 极安静入场，尽量不引起注意。 最尾一个， 请拣。 安静入场， 安静入场。 好，如果是第一的好大声入场引起大家注意六分，安静入场找你认识的人的是我啊四分，而 C 极安静入场尽量不引起注意的就是两位了，是两分。 不是，我都是揀回来的那个， 不要跟我， 没得改的， 为什么没得改，我未写，举 手不让你读完答案， 我是未写、 有得他，有得他 四分是吧，对不起， 你会后悔的。你系同我嗰个 cat， 你会后悔啊！好，咁啊，如果系最后尾一题啦，当你遇到开心嘅事情嘅时候，即系好似听我哋嘅节目咁样啦，你嘅笑声通常系点噶 ？A 类似欣赏嘅大笑，哈咁嗰啲咯，而 B 系会笑，但系声音唔大嘅啫。 呢啲系阴湿， 系啦， 呢啲叫阴湿。 我都觉得自己犯错咗， 仲要系阴阴湿湿，呢啲叫阴阴湿湿。 好，而 C 轻声诶，轻声咁样呵呵笑，即系呵呵呵呵呵呵呵。系好差，我觉得 极差。 咁而 D 嘅就系羞怯嘅微笑。大家好在睇唔到， 神秘睇 唔系羞怯嘅微笑，咁样咯。好啦，请拣。 都冇啱我嘅。 咁你系咩？ 我俾多次你拣， 你自己系咩？ 欣赏嘅大笑，笑但系声音唔大 ，C 就系轻声咁样呵呵笑，而 D 嘅就 系 羞怯嘅微笑。 我系 B 啊， 大笑。 好，如果系类似欣赏嘅大笑，就系我系六分嘅。 哇！ 笑声音唔大嘅系四分，轻声呵呵笑系三分，羞怯嘅微笑系五分。好啦，喺呢个时候嘅话，请大家开始计分啦。 计咗咯， 计咗啦。 好，你请问系几多分啊？ 五十。 咦，我好似份你四十九 喎， 我谂我哋差唔多，同你一样啊？ 唔系，我系另外一个 cat 嘅。好，休息咗之后嘅，一阵翻嚟，我哋就同大家讲讲，究竟呢一个心理测验系测啲乜嘢？ 好嘢！ 讲讲嘅就系呢个嘅李婆心理测验咧，系话俾大家听咧。头先嘅测试嘅就系人格嘅特质嘅， 冇 惊咧。不如讲下你哋先啦， 好 唔好？ 好 啦，你哋两位系 几分？我同佢争一分啫，即系话 我嘅人格好过你一分。 吓，你哋系同一个 cat 同一种人， 我就唔想同佢 cat， 我都唔想。 咁系41分至到50分嘅话，就系平衡而中庸嘅人格。你嘅性格咧系属于中和性嘅人格，为人有一定嘅谦逊态度，同时有自己嘅主见，能够理解他人，懂得照顾他人嘅感受，同时亦都唔容许别人侵犯你噃。你有住好强嘅自我控制力，你下定决心要做一件事，系一定会成功嘅。好中意交朋友。人际关系处理得唔错，成日都系朋友圈中最值得信赖嘅人物。 Yeah, yeah. 喂，我加埋 Michael 咪好劲咯，喺呢一度， 好值得信任噶，我哋 系 啊， 五十分啦，一个49啊。 好嗱，咁啊到我啦，就系21至到30分嘅，就系缺乏信心嘅挑剔者。 挑剔者 真啊！ 系啦，简单讲下，好多听众有唔同分。 你拥有近乎强迫性嘅一个追求完美嘅性格，你有类似好似处女座嘅人，行事风格系属于谨慎小心型嘅。喺一件事情没有完全策划好之前咧，你系唔会轻易去做。 啱啊，你觉得 啱？ 你话咧？好似咧？呢個亦都反映咗咧，其實你有時係會欠缺咗一啲自信心嘅表現，而且對於做事情嘅過程都好挑剔。 哇！ 唔容許自己犯下一點點嘅錯誤啊！ 除咗唔容許自己，亦都唔容許 人其他人犯下任何嘅錯誤。 呢個先係重點，唔該你將佢架翻手。 唔該你好地生生性性做人。好啦，咁我又講埋啦，就如果係20分以下嘅朋友係屬於內向嘅性格啊，為人比較內向，處事風格有啲優柔寡斷，成日都會害怕犯錯，習慣自我反省，社交上面咧係會好害羞，好害怕會有困難同埋麻煩嘅，所以唔中意參加不必要嘅活動，亦都唔想認識冇關。关系嘅人情绪常常会处于比较低落嘅状态啊，咁希望可以得到别人嘅保护同埋支持嘅。 嗯，明白晒。哎，好啦，咁点啊？ 仲有几个嘅分数嘅，不如咁样我哋可以将佢咧就系可以摆系答半后之后同大家讲讲。 好啊， 好 啊，好 唔好 啊？ 因为我哋答半后咧，除咗呢个心理测验咧，仲有今日嘅呢个广播剧时间《天断人间》啊吓。 冇错。 咁而今日嘅故事咧，就系李婆亲自。执笔嘅系啊，呕心沥血啊， 冇错。名字系叫做《运动场上的快乐圣诞》， 好浪漫啊！ 你令我谂起战场上的快乐圣诞， 唔关事。我一嚟唔好整啲咁嘅嘢，迟啲好难。 温馨啲啊， 好温馨嘅。咁点解我会写呢个剧呢？就系、是、因为早嗰轮我系成日都会去啲运动场嗰度咧，会系跑步。咁啊，突然之间就 有灵感啦， 灵感嚟， 就谂起呢个咁嘅故事，今日就呈现俾大家。 好，非常正嘅故仔，咁啊记得。留意一阵间的这个广播的就会在讲完心理测验最后的分析数据之后呢就会开始了的了。那演出的当然是李婆啦，借一字篇啦，那就讲埋啦，还有我啦，小强啦一起的。其实我们以后呢每逢这个节目的最后的这个时间，即是12点半到1点都是话剧的时间来的。所以大家呢如果想听广播剧呢就记得听最尾的半小时啦。好，临走之前呢讲返这个天气先啦，多云几阵的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的。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是清劲嘅，呢个时间交俾12点半新闻报告。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话，现时在十八间医院实施的特别探访安排，将会扩展至二十二间医院，下午会公布安排细节，包括增加访客探访次数等。高拔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屯门医院主要是急症医院，但是康复大楼内亦都有几百张病床，亦都将会实施特别探访安排。他又说，上个星期试行为长期住院的精神科病人接种疫苗，今个星期亦都逐步为其他长期住院病人接种。对于医管局将会为普通科门诊病人提供接种新冠疫苗咨询，高拔升说，由于对疫苗的宣传增加，相信接受咨询的病人应该不多，但是若果需求大，会调配更多人手处理有关咨询，强调有灵活性和弹性。台湾的陆委会昨日撤离七名派到香港工作的人员，今日起调整驻港办事处服务方式。在金钟的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朝早继续提供服务。办事处人员表示，运作暂时正常，目前只是剩低工作签证将于下个月底到期的经济部驻港代表。至于详情，有待陆委会下午公布。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预计，中美与两岸关系恶化之下，香港与台湾是官方以及非官方的交流都会有影响。彭博引述一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的顾问 Mark Simon 表示，董事局今日开会决定是否关闭苹果日报。他说，当局冻结苹果日报的银行账户之后，可能要关闭印刷和数码业务，同他们有业务来往的公司曾经尝试向账户存入资金，但是被阻止。而路透社引述身在美国的 Mark Simon 说，当局冻结苹果日报资产，公司无法获得更多资金，将会在几日之内被迫关闭。消费券下个月四号起接受登记，八月十四号截止。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黄鹤龄话，根据去年现金发放计划的经验，大部分市民在计划开展初期已经完成登记，相信六个星期是足够。四间发放消费券的支付平台，只有八达通要分三期发放。黄鹤龄在本台节目解释，因为八达通系统上不能够将消费券储值额和其他的储值额划分。对于有商户声称可以收取手续费替顾客套现八达通的消费券，黄鹤龄提醒，私下买卖消费券对双方都有风险，营办商亦都会监察交易记录，发现不寻常或者故意合谋套现，会通知当局，或者将商户列入黑名单，不可以再参加消费券计划，甚至交由执法机构跟进。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大骤雨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13点，跌387点，总成交金额88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7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91点，升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9.5，跌13.5；吉利汽车25.1，升1.1；药明生物138蚊，升5.9。 盈富基金28.8跌3.6，小米集团27.95跌8.5，比亚迪股份234.6升2.2，美团296.2跌4.4，中国平安75.85跌1.6，阿里巴巴205.2跌1.8，斯摩尔国际40元跌3.9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4，日元109.78，瑞士法郎0.923，加元1.247，人民幣6.47，英鎊對美元1.38，歐元對美元1.186，歐元對美元0.749，新西蘭元對美元0.696。日經平均指數報27,910，跌1,053。港金现价报16,440，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34.38美元，卖出17,7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消费券计划7月4日起接受登记啦！年满18岁嘅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同邮局。AliP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HK 4-1，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7月17日或之前完成网上登记，仲可以喺8月1日收到第一期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爷爷啊，爷爷啊，啲嘢越嚟越贵，系好定系唔好啊？ 啲嘢越嚟越贵，就梗系唔好啦。 咁点解你成日要祝人年生贵子嘅？你应该要话祝人年生平子啊嘛。爷爷啊，爷爷啊，咩叫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即系一样嘢未解决咧，另一样嘢又出现喎。 系咩？咁点解头先你望住嗰本有好多好多女仔嘅书，不停咁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嘅？ 有问题唔识答，有问题唔想答，不如开香港电台第二台俾佢听《风骚快活人》啊，因为你只会听到佢不停咁样。梁继章、李丽润、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讲翻嘅就头先嘅就李婆心理测验，剩翻嘅三个 cat 嘅攞咗分数嘅朋友啊吓，如果你系31至40分嘅，就系、以牙还牙嘅自我保护者，内心有住好强嘅控制欲啊，有住对周围生活环境咧一贯咧系理解同埋强烈嘅需求啊。当你嘅环境有啲风吹草动，你就会非常敏感，对待朋友非常忠诚啊，而你更加渴望对方亦都同样嘅态度重视你嘅、你最接受唔到嘅就系好朋友喺背后度讲你啊，咁就会令到你伤心欲绝，会产生呢个报复嘅心理啦， 知道。 好，51至60分嘅就系吸引人嘅冒险家，你嘅性格系属于爱冒险，通常咧大脑嘅思维非常活跃，中意尝试新鲜嘅事，行事嘅风格亦都系偏向感性嘅，咁只要自己觉得可以做嘅就马上去做，通常都不计后果啊，往往结果都会有好好嘅惊喜等住你嘅。爱情方面嘅话，你总能给对方一啲惊喜噶。60分或以上嘅就系傲慢嘅孤独者，你嘅性格。其实你是一个野心家，骨子里嘅话透出嚟嘅傲气都会系非常充满自信，好似一啲天蝎座或者系狮子座嘅人。Wow！ 但系其实你嘅性格系过于孤傲，行事嘅风格以自我中心，好难考虑到其他人嘅感受。朋友之间嘅话，成日会觉得咧就唔敢接近你。你嘅内心有好强嘅支配欲同埋呢个控制嘅欲望，希望能够得到很大嘅权利。 阿小强好大嚿支配欲咧喺佢嗰个肚嗰度。 唔系啊，我想51分嗰个 cat， 我觉得我应该系计少一分。 随但啦，下次玩我啦嗱、好啦，去到12:08啦，咁你都讲咗几次啦，咁我哋风骚范围咧，今日第一日同大家见面啦，咁嗱，以后咧即系呢个节目都系星期一至五都系10至1，同埋呢个时间都会有一个环节出现，就系、一个广播剧嘅，咁而家咧就开始啦，好唔好？ 片段人间。运动场上的快乐圣诞， 我叫阿 May， 本来是一间大公司主管级的阿姐，每个月月入40000，平时喜欢喝一些漂亮的红酒，吃和牛的牛扒，全身名牌，租住高尚住宅，揸 Tesla， 亦都有一个拍了拖8年的同居男朋友。基本上我哋系打风都打唔甩噶啦，因为佢好鹌鹑噶，我亦都食硬佢。每年都系由我安排出外旅行，去冰岛定系夏威夷都系由我决定嘅。冇咗我，佢会死嘅。我好骄傲自己过紧一啲都系大部分香港人羡慕嘅生活，只不过系如果你有留意我一开始讲，我叫阿 May， 本来系一间大公司嘅主管级阿姐，冇错，系本来啊。即是现在我已经开始折堕了。先由我的鹌鹑男朋友劈腿开始，闹分手之后我的生活完全崩溃。他搬走了，我不能够再负担每个月20000元租，没有他接送的那架车亦都无用武之地。卖车找地方搬，足足搞了我3个月。当一切都以为可以尘埃落定，等自己可以重新开始的时候，恶运接二连三开始。疫情关系，全球的经济都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我们间公司都不例外。跟很多人一样，我都成为了失业大军。以前我经常听人说，累积3次的坏事就会有好运到的了。是不是真的？我现在经历了伤失，已经是情绪很低落。日日无所事事，日日躲在家里煲剧吃零食都不是办法的。所以我决定要做一些事令自己重新振作。 阿姨阿姨上去边 啊？你叫我啊？ 系啊。 阿姨。 嗯。 我想入运动场跑步啊。 啊，等阵，唔该你嘟呢度。 我冇装喎。 啊？哦，咁唔该你写低你嘅资料俾我。 哦 ，OK。 嗱，等阵。 啊。 有冇带手机啊？ 有有有， 打俾你试下先啊。 OK， 嗱，来电显示系你嘅电话。 OK， 唔该晒阿姨，啊，你入得啦。 阿姨，竟然叫我阿姨，咩？我真系已经练成咗师奶嘅身材啦咩？好，由今日开始，我要日日嚟跑步，回复我少女嘅身形。我要你有日大大声声咁同我讲。 对不住啊，小姐。 运动场绿草如茵，场边的跳字钟显示时间9:37，气温24度。我穿着6年前所买的运动衫和跑鞋，开展人生第一次的跑步。原来并非好像想象中那么容易，先慢行半个圈，跟住就跑。唔到5分钟，我已经气喘如牛，步履蹒跚。啊，太辛苦，好口渴，但系又冇带水饮，不如今日就咁先啦，去食个早餐再算。 喂喂，阿姨， 啊哈， 唔快走啦， 我 半粒钟都未够。 我醒起有啲嘢做，我赶住走，我听日再嚟。 嗯。 太丢脸啦！前前后后唔到30分钟，呢叫做运动咩？着住嗰啲6年前已经唔啱身嘅运动装，太过影响我今日嘅表现啦。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决定要买翻一啲运动装、新嘅波鞋，以坚定自己嘅信心。听日我会以全新嘅姿态出现喺嗰个守门口嗰个叔面前，俾翻啲颜色你睇。 早晨，阿姨，唔该，喂喂喂， 到呢度啊嘛， 嗯，啊，入去啦， 就咁， 啊， 唔该，岂有此理？乜你见唔到我今日系以全身桃红色嘅运动装，想俾翻啲颜色你睇嘅咩？望一望个钟，9:15，气温25度。今次我冇勉强自己，我只系沿住个圈慢慢咁样行。我发现到运动场上有4个人，一个瘦瘦地的后生仔，一个着住米奇老鼠衫的阿姐， 一个一头白发的大叔和我。那个后生仔好劲啊，他系咁绕住个圈跑，而大叔就做紧热身，阿姐就喺侧边嗰度做拉筋，我就沿住个圈慢慢咁行，各色其色。忽然之间，我觉得呢一种大家都有唔同嘅目的，但系又唔想打扰大家嘅气氛，好舒服。以后日日嚟变成自己嘅习惯都几好啊，嗬！如是者，我坚持日日都去，有时早啲，有时晏啲，碰到跑步嘅人都系大同小异，唯独系嗰位白头发嘅大叔，佢日日都到。今日我迟咗少少，去到运动场嘅时候，佢已经跑完啦，瞓咗一条长条凳上边度休息。经过佢身边嘅时候，发现佢嘅身形 keep 得好好，个样有啲沧桑，我估佢大约60岁左右啦。一身均匀的古铜色，一头利落的灰白色的短发。我想他后生的时候一定很吸引人。 喂，阿姨，走了。 差不多了。 嘿嘿，赶住翻工嚟。喂，你做咩噶？你几多岁啊？ 我 啊，结婚未啫吓？ 喂喂，阿陈啊，你唔好一卵嘴咁问人哋咁多私人问题先啦，噶嘛？人哋女仔嚟噶。有冇礼貌啊？真系 八鬼咩？我叫佢成日一个人咁样嚟跑步，打下牙教啫嘛。诶，唔讲啦，做嘢。 你唔使理佢噶。佢把口咧就差啲，不过咧好人嚟嘅。 唔该晒你同我解围啊。 冇嘢，唔使客气啊。啊，不过有想同你讲啊。 我咩啊？ 你跑步之前咧一定要热身。 哦。 唔知啊？如果唔系咧，对啲关节好伤噶。OK。 哦。 啊，听日见啦。 啊，听日见啦。就咁，我哋由两个互不相干嘅人，变成日日都喺运动场嗰度相见嘅朋友。我哋由只系会点下头打招呼嘅朋友，进展到咩都会倾嘅朋友。关于我自己，有次我忍唔住向佢否白。其实你知唔知咧？我每日可以喺呢一个时候嚟跑步，系因为。我失业， 唉，有乜所谓啊？呢个时候大家都咁艰难，咪休息下咯。我问你啦，平时呢个时候你喺公司做紧咩？笑咩？好笑咩？ 呢个时候咧，我应该就系叉住腰，手指指咁样闹紧公司啲下属咯。 咁如果你冇失业，一定唔会知道同一个时间。在不同的空间，在这个运动场有另一番风景啩。我们大部分人都错过，认为人生目标就是追求大部分人心目中的成功，忽略了自己真正需要。 那你又需要些什么？ 我啊，我需要好好照顾自己，努力过每一日，希望会有美好的人生。 嗰日佢语重心长嘅说话言犹在意。第二日我喺运动场竟然见唔到佢。突然间落起大雨，我亦都被迫离开。时值四月，树上面嘅木棉花开得好茂盛，被呢一场暴风雨打落地下，马路两边一片美丽嘅橙红色。早晨啊，陈伯。 喂，早晨啊，美小姐。 我想问下你，姚生， 佢今日仲早过你啊，跑紧啊嗰边。 吓？系。 喂，早晨，早晨。 上个星期五唔见你嘅，你唔系唔舒服啊嘛？ 唔系，嗰系我太太嘅死忌，我去拜佢。 几耐嘅事啦？ 两年啦。 但有时想起就会难过。 嗯，咁谂下啲同佢一齐开心嘅嘢咯。 佢好浪漫噶，好识为生活添啲嘅小情趣。佢好中意花，但又唔会嘥钱去买花。佢会喺地下嗰度咧执一啲树上跌落嚟嘅花，有时系鸡蛋花啦、白兰花啦、木棉花啦，乜嘢都有。 嗯， 执翻屋企之后咧，就喺个浅盆摆好，摆啲清水养住，再摆喺饭台上边，等我每日翻屋企就会见到。 嗯，见到唔同嘅花，就知道四季嘅更换、季节嘅转变，好有意思啊！ 佢仲讲过，花为大自然盛放。花开花落，亦都系生命嘅循环。我哋要懂得用心去欣赏美丽嘅事物，其实真系俯拾皆是，就喺我哋身边啫嘛。差在我哋有冇留意到？ 花开花落总有时，每次都系一期一会嘅相遇。我谂你一定好挂住佢啫。 嗯，我有一个遗憾，喺佢开始唔舒服嘅时候，我应承过佢。我会在冬天带他一个落雪的地方跟他庆祝圣诞节，可惜等不到秋天他就走了。 春天的凉风，夏天的暴雨，秋天的落叶，冬天的飘雪，都似乎在忙碌的生活之中渐渐被遗忘。我在木棉花开的三月认识到他，亦都由开始的时候只可以坚持跑步十五分钟，到我可以慢慢跟着他跑，到现在可以并肩一起跑步，步伐一致。不知不觉间已经来到木棉花飞碎的五月，我们如常这样在运动场跑步，突然之间一阵又一阵的狂风吹起，将木棉花的棉水吹到遍地都是。我突然之间停落嚟，指住个天，你睇， 睇咩啊？ 落雪啊！ 落雪，系落雪， 系你同我一起睇的初雪啊！ 系落雪。 喂，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 骑着那绿车飞过，忘掉投下那礼物给我，仍是那灯色，只有今晚最光最亮，却照亮我的寂寞。谁又能善心亲一亲我？有唇上来验证我幸福过，头上那飘雪想要栖息我肩膊上，到最后也别去摸。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人浪中想真心告白，但你只想听听笑话。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明日灯饰必须拆下，换到欢呼声不过一霎。心亲一亲我，由唇上来验证我幸福过，头上那飘雪想要栖息我肩膊上， 到最后也别去梦。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人浪中想真心告白，但你只想听听笑话。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明日灯饰必须拆下，换到欢呼声不过一生。明晨遇到亦记不到，和谁在醉酒中偷偷拥抱，仍然在傻笑，但你哪知道我想好。和谁撞到亦怕生保，宁愿在醉酒中辛苦呕吐，仍然在头痛，合唱的诗歌听不到。只想听听笑话。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明日灯饰必须拆下，换到欢呼声不过一生。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人浪中想真心告白，但你只想听换到欢呼声不过一生。 出字幕，编剧李丽蕊。好嘢， 好嘢，好嘢，好嘢！ 希望大家喜欢我哋嘅广播剧，冇错啦，今日嘅第一炮。咁啊，我哋每一日呢个时候都会有一个广播嘅 show 俾大家。 嗯， 系咁啊， 我讲唔到嘢啦。 好，多谢收听。 我好大压力， 因为我写嘅时候，其实一路都会有好多 揞住揞住咁样， 好多嘢 思绪吓。希望大家生活愉快，都每一天开心心，风骚快活人。约定你。 OK， 听日同一时间10点到1点。 我系梁继章， 我系李丽蕊， 马小强， 听日见。 拜拜。